穩定局面，各部門各單位萬無一失地維持保護防疫狀態，在進一步完善更加準確鑑別惡性病毒的檢測體系的時候，推進可能發生各種疾病的防疫和救治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2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31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2点，跌2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14，跌1.94；腾讯控股342.2，跌10.4；阿里巴巴114.9，跌6.1；美团183.8，跌8.5；盈富基金21.74，跌4.8；南方恒生科技4.58仙6，系跌1.48仙。比亚迪股份306.2，跌14.6；友邦保险83.45，跌1.7；药明生物77.35，跌2.65；京东集团235.8，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08，瑞士法郎8.018，澳元5.355，加元6.048，新西兰元4.841，欧元7.961。每百日元兑港元5.7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8点，升261点。港金报16,3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9美元，卖出1,74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另外石荫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路、宝林村、宝勤楼、牛池湾、永定道22号消防处、永定道消防已分宿舍第一座、青衣长宏村、宏善楼、将军路、日出康城、首都二座左翼及右翼、上水天平村、天美楼、将军路建明村、明宇楼、西营盘、皇后大道西409号、怡景花园二座、牛池湾彩云一村、银河楼、将军路仲明苑、嘉明阁、九龙城启程村、康程楼、天水围天盛苑、盛贤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阿仔， 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嘅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嘅，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嘅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几年佢把声都攰啦。 游历都好，停下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默默，无聊绝非处处风。厌倦时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数。 喺 Randy Chow 呢位监制心目中咧 ，Jenny 嘅声音可以嚟得舒服自然，唔需要每次演绎都声嘶力竭嘅，亦都因为咁样出现咗呢首吉他作品。 就怕讲到做到，听到无下以后。 作曲编曲监制周石汉，填词阿木。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有吴若希的《慢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热啦啦，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啊，瑞瑞。 早晨，我系放完电再充电再放电嘅充电强。 即系你而家有电冇电啊？ 有电系啊，而家系冇晒电啦。 充完再放完，咁即系你放晒电先翻嚟啦，系咪啊？ 系啊，佢系咁噶啦。 喂，其实佢咁嘅话几聪明喎。 点解？ 佢做得唔好嘅，即系佢就可以话喂，我话晒俾放咗电啊嘛，我讲俾你听噶啦，唔系冇电梗系咁噶啦。 即系等于啲人都有讲嘅，就系话即系最憎嗰啲歌唱嘅朋友喺度讲嘅，就唔好意思，我今日唔舒服。咁即系话你唱得唔？好嘅话，我哋唔可以怪你啦。 系啦， 系咪啊？你 明 白我讲咩啊？ 我明白啊。 真系好，我最憎嘅就系唔好意思，我今日唔系好舒服，我真系要唱得唔好嘅话，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啊！你讲咩啊？你 系你出得嚟唱就要最好状态啦。 呢一个系基本作为嘅，就系表演嘅朋友，你至少嘅就系要 keep 住自己精精神神啊！所以其实你都系犯咗同我错误噶。 冇错， 但我好精神，我充电突， 好过上个礼拜五嘅。上个礼拜五做完节 目之後，我真係有啲擔心你嘅。 半格都冇啊！ 成個外狗咁樣。 因為我哋坐咗喺隔離房傾偈嘅時候咧，有一個老伯咧，就佢半合隻眼咧，即係反反隻眼。 佢完全冇搭過嘴啊！我哋喺度傾偈， 冇搭過嘴，冇參與，冇錯。 係啊， 即係話你嘅電啱啱用五日，係咪咧？ 係啊，又嚟啊！ 你中間吉入去叉佢啊嘛， 吉唔到。 叉電可以吉入去咁。 我知啊，吉。 但係有時夠電會壞噶嘛。係啊，佢點吉都冇用噶，你冇試過。嗰叫點叉冇用， 嗰叫廢電啊嘛， 冇錯。咁你冇嘢啦嘛， 冇嘢 啊， 精神啊嘛， 精神啊， 打兩下嘛， 而家黐 線，拍兩下心口， 你揾把刀插下自己睇下有冇事。 嗱，我同意啊，頭先咧你話即係如果佢話唱歌前話我今日唔舒服啊嗰啲咧，係真係好似有啲問題。不過咧有啲行業我又覺得咧。你有嗱，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吓？上架的士，佢话先生唔好意思，我唔系好熟路啊，你肯带带我，咁我又觉得佢真系几好人，即系几负责任，即系讲咗先，我可能唔熟嗰区咁样吓，咁由你， 但系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嘅， 系咪啊？ 你司机嚟噶嘛？ 啱， 你唔识路，咁我搭的士嘅话，因为我唔识路啊嘛，咁咪真系一个盲嘅，亦都系 lead the blind 咁样， 都系嘅， 即系呢样嘢我有啲担心嘅，但系当然你话俾我听嘅话，就好过你乱咁揸，跟住我又以为你。兜路咯，因为我试过，系啊， 兜路好多人都试过啦。 唔系我嘅意思嘅系话，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唔知道究竟我系怪错佢啊，定系佢有意啊？我搞唔清啊。 明白， 但系即系总之嘅嗰条路我行开嘅，就我唔知道其实有万千条路你都可以去到个 B 点啊，即系我譬如我由 A 点上车，我要去到 B 点，其实你有万千条路啦。咁嗰次咧就系去到有某个地方，我就系应该要左转嘅，但系佢直去。咁啊，其实到最后尾就系落车嘅时候，我发觉嘅就系多咗十零廿蚊咯。系啦，咁跟住我就唔知啊。咁跟住收尾佢就同我讲，佢就话条路系要咁去嘅。 O K， 我话唔系，其实系可以。頭先喺邊邊個位嗰度就轉咗，嗰陣時候我喺紅磡翻工， 咁跟住 唔好咁講，咁跟住收尾我就話其實我係咪應該喺轉咗嘅時候，我應該提一提你咧？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有時佢可能佢行慣嘅就係直去，我就係行慣係轉咗， 會㗎。 但係最後尾嘅時候落車真係多咗車錢，咁但係我就唔知道究竟佢係唔知啊，定係我自己有冇責任咯 ？OK， 我都因為我都係揸車，我都係揸車啦，所以我都有一啲自己特定嘅路線。咁有一次坐的士咧，就我同嗰个的士司机并不是争辩，即系讨论啫。我点解你行呢边嘅？我通常我如果揸车，我行嗰边，佢就话啦，嗰边多灯啊咁样。但系其实我谂佢行嗰边咧都有灯嘅。但系你话两盏定三盏，费事讨论啦，系咪先？总之你觉得呢边快算啦咁样。但我最即系吊诡有一次咧，嗱香港我哋熟路或者我哋知道条路点行，咁我哋会判断到佢系咪兜路啦。泰国有一次，咁咧我哋就想揾一个 shopping mall 望到噶啦，嗱呢等咪系咯咁样。但系因为中间隔住好多嗰啲大厦咧。你其實真係唔知點樣穿穿插插，咁啊懶嘅，咁啊作為遊客算啦，不如搭的士啦咁樣。但係咧個車一路開咧係遠離嗰，即係離越嚟越 遠。 頭先喺隔離嘅啫， 咁神秘， 穿幾座大廈度 唔見咗， 唔見咗喎！喂，你去咗邊啊？望住嗰個大廈越嚟越細座，越嚟細座咁咯。咁我哋不如唔去啦。落车落车， 哦 咁 即刻落车， 系啊喂，明明喺嗰度，如果你话我得一定要行呢路先去到，都冇理由越嚟越远噶嘛。咁嗰次由我坐的士，觉得最莫名其妙。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明明见到嘅，我喺弥敦道啦，系咪啊？嗰一间嘅酒店我就喺弥敦道啦。咁其实我就可能系喺尖沙咀度上车，咁跟住咧我就上咗去嘅时候，我发觉佢就系，咦，其实可能就系兜两个路口就到啦。点不知佢话我要去兜去屯门之后，我先至可以再翻嚟。 你 落唔落车咧？ 落 啊！ 是啊，系咪？ 落啊！ 我开始连个大厦都睇唔到啦。喂，去边啊？咁样。 但系有时有啲地方系真系咁噶。就算我哋自己揸车，你有冇试过？明明见到佢系噶啦，除非你呢一架车可以飞落条天桥嘅啫。若果唔系嘅话，你系真系要落咗条天桥，跟住要兜去另外一个区嗰度咧，你先至系可以入到佢个门口嘅。我都有试过咯，因为我有试过嘅就系话，即系我明明见到佢系，总之我就系我如果譬如喺我左手边，我一路嘅就系话应该落咗去嗰条天桥之后嘅话，系咪总之一有路口转左手边，我就转左手边。我始终我都一定会兜到翻去嗰个地方啦。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唔系咁啦。我落咗去之后，总之我见到有左手边嘅嘢，我就打灯落去。我去咗第二度啊。系啊，原来系要去右手边嗰边嗰度。 兜一條比較大啲嘅路，先至可以去到佢嘅門口。 揸車有時好多好多呢啲 好吊鬼啊！ 我試過有一次去間學校啦，喺即係唔熟嘅，未去過嘅，講做講座啦咁樣，去到學校啦。围住个学校行咗四个圈， 咪系咯， 都入唔到去， 入唔到去，入唔到去。 我心谂要停低打，喂阿黄校长，我真系兜四个圈喺学校。其实入去嗰个位边啊，原来要兜有一条巷，个巷先有个位骨入去。 冇错，咪类似啲咁嘅嘢咯。 你完全 你见到佢啫嘛，唔代表佢有入口嘛。 系啊，好奇怪。 我星期六去咗屯门食饭，嗰、那个一个好神秘嘅地方，我未去过。朋友话哇，嗰度好啊，好啊，嗰、那个。地方就叫做麒麟徑，我完全唔知喺边度。咁佢就话：喂，你去坐轻铁啦，因为我喺元朗，佢话你坐轻铁 去到，一齐去，你 去到何福堂，然后嗰度又行唔知几多分钟就到啦。啊，好啦好啦咁样，去到诶、上咗个嗰啲轻轨，咦唔啱噶，原来佢譬如话去由元朗去屯门咧，佢跨几个区嘅，我坐嘅话咧610，佢话你要坐614先得。咁我點啊？ 你去到先問咩？ 你 唔係早 問 佢咯？ 因為 你咁奇怪， 我問咗，因為佢話咧，喂，你因為我一睇咧，佢原來我想坐架咧要15分鐘後先有車，我跳咗上嗰架，跟住咧佢話咁樣啊，你去到一個兆康，好似係兆康，我唔記得咗有冇嗰個大站嚟嘅。佢話你再嗰度轉咧，嗰日咧我嗰晚咧我好有去外國旅行嗰啲 feel 啊， 因為完全唔識路， 係啊， 環繞屯門一周， 係啊，跟住又冇啦，落車啦，因為有幾個人又訂咗台食飯，咁啊又走落去車，然後佢哋話不如 call 的士啦，好啊 call 的士啦，跟住我哋有五個人遠遠見到有一部的士，四個人嘅，喂。俾多20元嚟，嗱唔啱啊呢啲嘢。佢话唔得，点都唔得噶啦， 唔 得系啊。跟住佢话我红的，我唔熟，唔熟路系啊。 仲衰， 咁咪等下一架咯。 哎呀，我话你啊，我嗱，我俾个地图你睇啊。佢话我唔识睇，我话喺何福堂嗰个轻铁站附近咋，你不如去到何福堂嗰度，你俾我落啦咁样样。佢话唔好咁样样，跟住又真系上咗去啦。嗱喺度响，去到嗰有一条叫仁爱堂街。原來咧，佢話佢始終都入唔到去嗰個麒麟徑。原來嗰條麒麟徑咧係條食街嚟嘅，冇車入嘅，入唔到，即係一條巷咁樣樣。 唔係，如果你未去嗰個地方咧，做多啲資料搜集好啲嘅。 係， 哇，搞過去到先。 我都幾服你嘅喎。如果你去一個全新嘅地方，即係雖然你話香港我哋係住嘅地方，但係有好多地方其實根本我哋真係冇 都未去過 嘅。 你有幾 可以夠膽嘅就係你去到嗰度，你係完全乜嘢都唔識啊！唔係單止你，你帶住幾個人喎，係咪？係 啊。是啊、 我不会好像你这样的，我会 Google Map 看完又看，看完又看，问完又问，问完又问。因为你不发觉，如果你要去那里吃饭，你要经历一些这样的，就找路又去不到，跟着又不知道去了哪，跟着人家又 book 了位、啊、但是一阵间可能两个钟头之后又要交台，好麻烦的。 是很麻烦啊，好麻烦、啊。 为什么你成日都是带给人家麻烦的那个人来的？ 你觉得是我？ 我觉得是你咯。 其实以上纯属虚构。 真啦，呢个好你啊，因为啊，做嘢系完全系嗬，冇准备噶。 但系我想讲咧，哇，原来嗰条麒麟径咧系一条好短嘅街嚟嘅，即系两边都系全部都系 食嘢嘅， 哇，好多人，人山人海嗰日，我觉得啊，几 你终于都去到， 去到系啊， 下次 识 啦， 好平，下次我带你哋去， 唔使唔好，我惊一阵间迷路，唔知去咗麒麟边度， 怪嗰度。 佢话附近仲有一个叫麒麟围啊，叫话你劲定围。 咁有冇麒麟怪啊？ 佢 都系嗰度，你咪就系咯。 你咪望住咯。 本人就系本尊，就系我。25. When the sun goes down, you can make it good in the daylight. When I'm ready, when I'm dirty, when I'm mean, we love everybody, but we do as it please. When the weather's fine, we go fishing or go swimming in the sea. We're always happy, lives we're living, yeah, that's our philosophy. Sing along with us, eating. 31度的气温，酷热天气。听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唱呢首经典旧歌《Mungo Jerry》。In the summertime， 夏天的时候，哇，好舒服啊！三小时的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可以一齐参加。我哋今日除咗有学古文之外，仲有淑女关注组。星期一的天气咧，天晴，而家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一样的天气吓。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嘅骤雨。咁啊，作为细路仔嘅嗰阵时咧，即系我咧就好中意咧夏天嘅时候咧，几多钱咧？嗰阵时$1啊，定唔记得落街买条雪条食，食雪条，我真系唔，我而家唔系，我唔系好记，我唔系好记得几多钱。 最平系孖条， 系啦，搣开凉粉， 系啊，仲系得橙汁噶嘛。 我想问你哋最中意食咩味噶嗰阵时？ 诶， 有得拣咩？冇得拣， 有得拣嘅。 唔系我明啊，但 系 冇钱啊。 哦， 真系冇得拣噶， 唔系佢同紧价钱啫嘛，有啲系嗱有橙汁啦，我记得啦， 唔系我知，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如果你系得两毫子嘅话，咁其实我就系、是、你咪就系买两毫子嘅嘢咯。我嘅意思嘅就系冇错，佢有万万千千嘅有嗰啲咩脆皮啊、有红豆啊、绿豆啊，但系问题系我冇钱，所以其实到最后咩嘅时候，我只可以食孖。红 豆咪贵过果汁噶？我唔系好记得， 唔知啊。 红豆其实我唔系好兴食噶，我记得。 我最中意一系橙色，一系绿色，我觉得好食。 橙色、 绿色系咩啊？ 绿色唔知啊，我唔知咩汁嚟。 唔知咩嚟噶，总之知个颜色嘅啫。 绿色系雪条， 雪条啊， 定系嗰啲芝芝冰啊？ 绿色， 我都记得有绿色。 有啊，雪条有绿色。 你有冇食过奶冰？ 冇食过。 牛奶雪条 啊， 即系 我觉得好核突。 牛奶雪条我觉得好好食啊。 唔中意 好核突 啊！我好中意啊。 牛奶雪条好香牛奶味。 我中意，我中意橙色啊，黄色啊。綠色即係嗰啲顏色鮮豔 果汁味嘅， 食完條脷咧有顏色，係 啊有顏色㗎，食嗰啲乜嘢？ 係啊， 跟住你先，唔好阿媽話頭先食緊咩嚟啊？咁跟住你唔好伸條脷出嚟啊！ 唔好講嘢， 係啊， 咁咁咁咁啊， 冇錯。 哦，你唔食牛奶嘅， 係啊， 我覺得牛奶雪條好香嘅，不過而家唔知仲有冇咧？ 而家係專登咧出翻有好多以前嘅復刻版嘅。我最近咧走去買雪糕啦，我都好開心，見翻我哋以前有一個牛 X 公司一個個啲蓮花。 所 謂蓮花杯唔係，係我哋以前嘅嗰個包裝，我即刻買咗翻去懷舊一下。 OK， 係啊， 咁咪好開心咯。 牛 X 公司咁啊，細細個嘅嗰啲，你記唔記得以前係有兩個唔同嘅 size 嘅，一個係大杯啲嘅，一個係一半嘅，但係佢嗰個係大杯嘅。但係問題係嗰個包裝係以前嘅咯，咩都冇嘅，白色嘅印住藍色嘅字就係牛 X 公司乜嘢嘅雪糕咁樣。 好細杯嗰啲好快食完噶，我覺得。好唔夠味，即係好少嘅細杯。 點解唔係？我覺得以前細個啲嘢，你覺唔覺得細細杯、細細支，但係你可以攆好耐。 係啊，細路仔嘅浪漫嚟嘅，係啊。你知唔知個雪條我哋咧幾子弟咧係圍住個面盤嗰度食噶？因為啲汁， 我以為你幾子弟食一條添。 唔係， 阿家姐舐緊，家姐到我舐啦， 滴曬落個面盤。 係，跟住邊個舐啊？你舐係咪？俾你舐。哦，即係佢哋食完之後滴曬嗰啲就俾你舐，同埋條棍。 咁嘅，咁真系好坎坷。 几好啊！ 咁我都唔敢踩佢咁多。如果佢嘅童年真系咁坎坷嘅话， 点解人哋又咁对佢咧？点解童年佢已经咁乞人憎？ 要几个人舐一条雪条，佢系舐完嚟滴落嚟嗰啲。 你都似其实， 好出错啊！ 由细到大，由细到大都系咁样。 把面行开，我未舐完。 所以佢而家对人系咁样噶，你成日讲埋啲嘢都好失礼人噶，我真系觉得佢。 点啊失礼啊？有冇失礼过你啊？ 早同人哋喺度傾偈，佢又無端端喺度講話啊冇 我行出去做嘢啫嘛，好过嗰啲人咧坐喺度。大佬，我坐喺度做乜嘢？食早餐啊？ 佢未开咪已经撑你。 佢未好，佢未开咪，佢已经咁。佢好多嘢咧，其实咧系做喺后边，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唔系开咪嘅时候讲嘅，就成日系咁样话我。 佢做咩咧？佢不过编啲嘢出嚟啫，系嘛？系咪佢？系咪嗰？ 唔系，佢只系行咗去同阿信哥倾偈，翻嚟 就 喺度话佢自己喺度做紧嘢，就话佢啲人好过啲人喺度坐喺度，唔知喺度做乜。咁我觉得就呢啲咁嘅说话，我仲点同你去解释咧？咁我就觉得黐线。 有冇揾条？有冇揾条？揾条食紧嘅米线掟？ 唔系，好地地，好地地，佢就会走去咁撩你咯，系啊，撩交嗌，黐线。 我哋一翻嚟再嘈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当局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主要作用是识别确诊人士，并非用于追踪。当有市民的核酸检测阳性，程式会转为红码，以限制他们进入部分的场所，危害到他人的健康。他强调，当局不会无缘无故将市民的程式转为红码。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每日有2000多至3000人确诊，部分人的家居环境适合居家隔离，当局要研究在执行隔离令的时候，确保相关人士不会进入社区。他又说，确诊人士离开检疫或者隔离地点是违法，但当局在执法上遇到困难，将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是帮助当局执法。当局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同参考内地红黄绿健康码的做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如果当局将检测阳性的市民或者入境人士在检疫期间先暂停他的疫苗通行证或者转为红码，相信可以更加精准防疫和加强到管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核酸检测出现滞后的情况需要处理，如果能够将核酸检测时间缩短，相信可以堵塞到漏洞，更聚焦受影响人士。澳门昨日新增59宗新冠核酸阳性个案，17宗在社区发现。上个月18日以来累计有1526宗，直至今朝早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19288人。澳门由今日起，非必要的工商场所需要停止运作一星期。今朝早市面明显比平日冷清，在中区的新马路和横街的商业区，店铺几乎全部拉起大闸，只系得零星一两档的食店和报纸档做生意。又在街市附近的面店老板话，今朝早的人流明显减少，他亦都打算今日清晒店内的存货之后休息几日。街市、超市、药房、水电、燃气、电讯等可以继续营业，公共巴士只是维持有限度服务，只是接载有特许证需要通勤人员或者说明前往就医的市民，他们搭车都需要出示绿色健康码。内地新增35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6宗确诊和306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本土新增69宗个案，包括6宗确诊和63宗无症状感染。上海首次出现 Omicron BA.5 变异病毒株。当地9个区和其余的行政区中有阳性感染者轨迹的街道，听日至星期四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另外，广东本土有17宗确诊，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山东本土就新增80宗感染，除了1宗是确诊个案，其余都是无症状感染。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喺呢个世界咧，开心真系好简单嘅。我听到阿 Sylvia 咧个留言，佢话咧啊，每次听到 Sarah 闹阿小强之前，好好笑啊，闹多啲，闹就好听啦。 我都觉得好笑啊。 咁我哋唔使谂节目，其实个内容冇紧要，系咁闹就得啦吓。 系啊， 咁仲要有人同意添 啊。唔系我唔系真系闹嘅，系啊，我唔系乜嘢都闹嘅，系 值得闹嗰啲先闹。 系啊，我真系想话俾佢听，佢真人究竟系点样嘅啫。即系其实佢黑我嘅时候，喺背后度黑我嘅，佢窒我嘅时候，你唔觉得你成日都以为好好笑，但系 我 觉得一啲都唔好笑嘅咩？ 咁熟嘅呢个笑话， 系啊，大家话啦，彼此彼此， 我哋 你睇我唔顺眼，我都睇你唔顺眼。 我哋好真嘅节目，系完全冇掩饰嘅， 真噶。 咁啊，另外咧，阿 Lee Chun 咧，佢话咧好正啊，好怀旧啊，佢以前买冰挑食咧，同细佬分嘅，嗰阵时候5仙一支，哇，5仙 系咧，所以你话几蚊好贵啦。 我唔系几蚊，我系1蚊啫， 1蚊 都 贵 好 贵 啦， 我都系几毫子噶。 我哋 细个 应该真系一两毫子嘅， 点解有咁多钱啫？ 系啊， 点解我记得系1蚊咧？即系点解咁深印象咧？因为我有一次俾人呃咗啊嘛，佢1蚊，我阿爸俾1蚊我落去买雪条，嗰时我谂有几种拣嘅啦，已经咁有个大哥哥话：，喂，小朋友，你嗰1蚊假嘅，咁我抛下啊嘛，假嘅，攞俾我睇下咁啊。咁有个类似马小强嘅人咧，就攞咗我嗰1蚊就砰跑咗去咯。 1蚊都呃啊，好似马小强啊！好冇大志啊！ 黐 线，系嘣一声走咗，系啊，我好无助啊！咁我真系唔知噶嘛，咁啊企度喊咯，喊住翻上去咯。我阿爸阿妈吓死我，做咩你咁样？我俾人呃咗1蚊啊！咁样，哎呀，算啦算啦。 佢唔系呃你，佢系抢咗你1蚊。 抢1蚊啊！ 咁系佢话俾我听，你个假噶，你俾我同你睇下。咁我咪交佢。 哦， 佢唔系抢嘅，因为我揸住咗嘛，抛一抛咁。 哦， 你俾我睇下。 下次你唔好抛啦。 真系惨。 含住系嘛？佢咬住啊！ 咬住一蚊。 好笑 啊！唔系好笑啊！啲事实嚟。 好啦，而家我哋有个心理测验。 冇错啦，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都系由雪条嘅口味嚟讲嘅。 好啊，有冇得拣？ 嗯，有嘅，有4种。不过其实咧，对于呢几种口味咧，我觉得比较少嘅，因为我见到坊间买雪条咧，呢啲口味未必咁 common。当系玩下心理测验啦。 好， 第一就系综合口味，即系可能 综合口味， 即系几种喺埋一齐咯。 哦，我都试过 三色嗰啲啊。 你有冇食过啊？有一条系阿咩罗嘅，阿咩罗嘅，跟住咧佢一尖尖地咁样嘅，有三只色嘅，系啊，就好似有你话头先讲嘅嗰只绿色啦。 有人话绿色系青柠， 绿 色一定系青柠啦，唔系咩色 啊？ 苹果系咪？ 唔会有苹果味，我未食过苹果味嘅冰条。 好，第一个系综合，即系当三色冰啦吓。第二奇异果，我唔知有 奇异果有咩， 系咯，所以我就话嗱，佢嘅口味咧，你唔好理啦，即系实际上未必有，但系如果俾你讲。你当心理测验啦。第二是奇异果，第三是苹果，第四是 吉橙， 系咪啲 吉 子？ 我真系吉啦，系啊， 橙咯，当橙咯， 好， 我会拣 A 嘅，我中意食三色冰，即系有几种唔同嘅口味喺度。 橙啊，我 你系第 我拣奇异果 啊， 好， 我怀疑奇异果可能都系绿色噶， 系 A、B、D， 好，绿色。 好啦，咁啊几种唔同嘅口味嘅雪条，到底你拣咗代表乜嘢咧？第一综合口味，综合口味嘅你咧，有一种疗愈系嘅隐藏性格，即系一个贯彻自我风格啦，拥有艺术品味同感性嘅人。咁啊，实际上亦都有一种调和嘅气氛。咩叫疗愈系咧？即系有时咧会系化解啲冲突嘅，即系唔好嘈，唔好嘈。 哦，系咩？ 有你喺度嘅地方就能够确实，因为我带起噶嘛啲冲突，所以我走。 唔系 你 带起嘅，你带起嘅冲突 就 同嘢， 我带走系咪先？ 呢个 point 我同意。 又啦，我就吓。你 唔似调解员， 系啊，你唔似啊，你系似走咗去嗰个，系咪啊？即系佢辣着咗之后，佢做好走去。 或者原来企远少少装啊先。 好，当奇异果马小强啦， 系选择奇异果 呢个够唔准啦。佢话奇异果有领袖气质， 黐线嘅。 平常乐于助人，让周围觉得你系个乐善好施、值得尊敬嘅人。 哇，好差呢个。唔好读啦，唔好读啦，之后嗰啲都唔会准。你谂下，三个里面嗰有两个都唔准， 系啊，我都觉得唔准 啦， 唔玩 系咪？ 咁听紧嗰啲或者拣咗咧， 系好 C 苹果口味，选择苹果口味嘅你咧， 未讲完系嘛？ 啊，未讲完嘅， 奇异果未讲完。 系好啦，咁啊有乐善好施嘅性格啦，不过同时都有强烈嘅自尊心，仲系希望大家跟你说话行动， 系咪啊？系咪啊？ 甚至有时咧，因为逼得太紧，令自己感到疲倦啊！ 咁系啊，即系唔系疲倦， 星期五先唔疲倦。 疲倦啊，个个都疲倦啦、啊。 你疲倦啊，我 疲倦啊，未解决啊。好， 是苹果口味，你有一种热血嘅隐藏性格、嗯，大家都以为你一个成熟稳重啊，酷酷嘅，殊不知在表面之下咧，你对任何事情你唔系啊嘛，系咪？你唔系拣呢个？ 唔系我， 你对任何事情咧全力以赴，直到目标达成之前系唔会放弃嘅。 哇，呢、這个好啊！ 咁、样认真打拼嘅你咧，亦都得到好多令人注视嘅目光。 总之拣呢、這个、 嗯，最后啦， 都唔准 吉子或者橙，有整合者嘅隐藏性格。你外在看似活泼开朗，去到边度都系开心果，亦都因为咁样关系咧，你可以整合唔同嘅意见、嗯，令大家一致推崇你作为代表。诶、哎，佢嚟咧，佢代表我哋啦。 都中啊！ 中唔中啊？中 唔中啊？ 不过你自己对于点样落抉择咧，都系难免咁样有啲棘手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呢、這个时候可以寻求拥有行动力嘅人支援，或者一个好办法。 我自己本身咪系咯， 中晒啦、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测验非常准确。 乐善好施啊嘛， 忠 于做人啊， 唔系我讲， 唔系我讲噶，人哋话我靓仔， 叻啊叻啊叻啊叻啊叻啊叻啊叻啊， 死晒 墙头草 耶， 因为呢度输打赢要， 算啦， 好， 最紧要开心。 早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晒喺度企稳，听紧风骚爆人。 有啲嘅特別報告咧，想同大家要講一講嘅，都唔係為咗咩特別報告嘅，咁啊想誒關於一啲疫情嘅資訊咧，想同大家要傾一傾。咁啊，為咗要便利一啲旅客咧，有序咁樣經呢個深圳灣嘅口岸到離境啦，政府咧就會係計劃推出呢個口岸離境嘅特別核酸檢查網上嘅預約嘅，令到咧所有嘅旅客咧都可以咧預約過關當日咧就做呢個核酸檢測嘅時段，就可以咧縮減咧喺嗰個嘅就係做呢個測檢嘅一個程序啦。咁啊，減少喺口岸嗰度咧長時間咁樣去輪候啦。咁啊，預約系統嘅話咧，預計喺本星期之內咧就會推出噶啦。咁啊，按最新嘅估計嘅話咧，旅客喺最繁忙嘅時段咧，只需要就係3小時進行呢一個特別嘅核酸檢查，而喺非繁忙時段嘅話咧，應該係2小時咧就已經可以搞掂噶啦。咁啊，所以其實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咯噃。 好， 網上情。水低为海，人低为王。有一句名言，他说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大地放低姿态，终聚水成海。人能够放低姿态，才会最终成才。参天大树离不开深入地面的树根，高楼大厦离不开巩固的地基。世间万物源于一个低字，不仅蕴藏住深厚的底蕴，更加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有一个故事讲到，以前有个国王很喜欢出门游玩。有一天当他出门巡游的时候，有一个乞丐行紧嚟，他的身很污糟，道路两边的人都露出一些很嫌弃的表情。这个乞丐见到国王，马上很礼貌地向他行礼问好，以示尊敬。国王见到咁样，都即刻攞下头上嘅礼帽，向呢个乞丐回礼。身边嘅侍从就话咯：，国王啊，你系高高在上嘅人，点解要向乞丐行礼呢？国王嘅回答就系话：，路边嘅乞丐尚且知礼，何况我贵为一个国王，我点可以唔回礼咁冇礼貌呢？敬人者，人敬之。一个人嘅真正修养，不在于地位高低，而是看他怎样对待一些身份地位不如他的人。境界越高的人姿态越低，不会自视过高，谦逊待人才会得到他人真心的敬仰。静水流深，人贵谦逊。一个人能够放低姿态，就代表人品越高贵。 行败将输虽败，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潮声风声，心急未愿你退下，但我却不到潮上再爬。回音反响，不断唱浪淘沙，但山笑着说都有你他。你独我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吧，未用动半分为月强化。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 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潮声、风声，侵占你。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回音反响，不断唱浪淘沙。 但山笑着说道，有你他。 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只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化。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 好，星期一嘅風騷快活人啦，快到十一點鐘，咁一陣間十一點後咧就會有估估下學古文，係啦。咁今日馬教授咧又同我哋講下咧寫信嘅 信有關信嘅 所有嘢啦，係 OK。之後嘅話咧就會有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啦。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今日我哋呢一個嘅會同大家講下咧就係電影啦。 電影啊， 呢一段時間我哋睇好多電影喎，得閒嘅你。 你唔好理我啦， 冇嘢，我冇特別嘢噶， 我唔瞓覺， 冇含義噶， 係啊， 你唔需要，你唔需要誒憑票入座， 你唔使樣樣嘢都選下，你唔使樣樣都選噶嚇。即係含義啊！你意思係即 係含啱咗 睇下咩？ 唔係，其實真係呢排咁得閒，都得閒都係好事嚟 嘅。係，梗係啦。 係咪人生耐唔可以得下閒噶嘛？ 嗯，捱眼瞓睇啊！不過有啲戲真係我覺得真係值得去捱嘅。 點解要眼瞓睇戲啊？ 夜晚瞓喺度睇啊嘛。有啲 其實你睇唔睇到佢講咩嘅咧？你睇到個開場同埋結尾。 睇到睇到好好睇嘅，有啲我覺得值得嘅嚇。 嗯、 我頭先先同阿 Sarah 分享，嗯、我睇翻香港電台有啲重温有啲經典嘅 電影， 嗯， 劇集， 嗯， 都係我睇翻就兩套，一套啊洛啟瑞嘅，一套就係《霸王別姬》。哇！1981年，佢有咗呢個故事。李碧华先再写翻出书，哇！我觉得好好睇。 几长啊？我想请问。 两集上下两集， 系、 佢有 一集系半个钟头。 大半个钟头，四十零分钟啦，即系以前嘅一个小时内啦。系、岳华做，哇！成套戏正讲国语嘅，系、仲有啊，仲有一个细路仔，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后来而家大个都系做啲功夫片嗰、那个，好好睇，成班细路仔，霸王。別姬嘅故事，你基本知講咩啦？就係啲好北京窮困嘅小朋友，就去呢度學藝，跟住啊點樣成長啊等等等等。另外一套咧就係又係阿羅啟瑞， 而家會唔會又再講呢啲咁？ 唔會， 我一日講咗嚇。另外嗰個咧就係阿張堅庭做編劇嘅，就《再見蘇絲王》。 哇！ 葉德嫻做，佢嗰陣時31、32度啦，因為我睇翻你知道，哇！但佢演個角色真係演得好好，但當然咧，你依家睇可能又嫌佢節奏慢，但係我覺得你另外從欣賞嘅角度睇咧，呢兩套我覺得係好好睇嘅，我俾 你今日年紀差唔多啦。節奏唔慢噶啦，你瞓啊嘛，你一路睇住嚟瞓噶嘛，瞓住嚟睇噶嘛，系咪？ 我冇嘢講啦，法官大人。 OK， 你唔會 objection？ 我冇嘢講。 唔係即係對牛彈琴啫嘛。 我應該係咁樣講法，就係、是、話其實咧，而家我哋呢個咁樣嘅年紀咧，你會睇翻以前嘅嗰啲嘅舊片啦。 哇，好好睇啊！睇翻啲舊街道。 同以前細個嘅時候睇呢一啲嘅。嘅電影啦，又或者係兩回事嚟㗎，嗰、那個味道你係而家先至可以嘗到的。 其實你睇舊戲咧，你唔會用翻而家嗰種去評審嘅態度去睇嘅。譬如就再早期嗰啲黑白舊片啊，嗱咩梁醒波啊、新馬仔係舊到不得了，花曬嗰啲片，我唔知道有仲冇睇啦。但係你會睇嘅角度，你唔係睇新戲嗰種角度咯，你睇翻一啲以前嘅文化、演員啊嗰種氣氛。 《霸王別姬》最後一幕咧，就係講兩個主角就。浸住喺玉德池嗰度傾偈，哇！我覺得嗰種嘅意象好好，兩個人坦蕩蕩咁樣將以前一啲嘅誤會全部講曬出嚟。 好係，好咁今日十一點半咧講下電影嚇。 好啊， 好先啦，十一點鐘嘅新聞報告啦，同埋一陣間咧，馬老師要同你講下信嚇。 係， 你信唔信就由得你咯嚇。佢講 信不信由你， 冇錯。佢講信嚇，咁信唔信咧？ 星期五宣布境内疫情呈现再度蔓延趋势，计划今个星期三发布新的防控对策。总统尹石月因为疫情防控决定暂停每日同记者会面接受简单采访的安排。发言人说，尹石月公开活动的采访亦都会尽可能简单进行，并主要以书面形式对外发布资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0点，跌595点，总成交金额5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3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8跌2.28，阿里巴巴113.6跌7.4，腾讯控股343.4跌9.2，美团182.4跌9.9，比亚迪股份302.2跌18.6，盈富基金21.6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6系跌1.68。腾盛博约13.94升2.94，友邦保险82.95跌2.2，京东集团234.2跌11.6。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11，瑞士法郎8.026，澳元5.358，加元6.05，新西兰元4.847，欧元7.969。每百日元对港元5.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7点，升269点。港金报16,3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09美元，卖出1,74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七潭道北去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七潭道北去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在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仲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 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出。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丽景村、乐景楼、荃湾上翠苑、翠亭阁、大埔广福村、广礼楼、元朗平恩苑、平燕阁、牛池湾彩凤径23号彩凤苑、天水围嘉湖山庄上湖居六座、柴湾南湾半岛九座、屯门兆康苑、兆泰阁、青衣伟景花园三座、沙田广元村广容楼同埋长沙环苏屋村荷花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马小强，我觉得最风骚就是星期五我唱完歌仔之后没人嘘我啦，同埋写完故事之后录出嚟，大家都觉得正。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梁继章、 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今次我是在《幸运红》里面饰演叶美玲这一位医生的角色。我觉得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心态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二台话你知， 就嚟放榜咯，你有咩打算啊？ 你都知啦，我成绩一向咧都唔系太好，所以咧唔打算继续读上去啦，想快啲揾工做，累积下啲工作经验咯。 咁你可以考虑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啦。佢哋系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士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职嘅求职平台嚟噶，包括职前培训啦、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等等。 哇！有咁多嘢学， 唔止噶，计划咧仲会安排专业嘅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帮佢哋分析事业方向，又会就住学员喺职场上面遇到嘅困难提供支援，啱晒你呢啲职场新手啦。 好吸引、哦，不过有咁全面嘅服务，实收得好贵啦。 放心、哦，计划费用全面噶，而且学员喺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或以上嘅话，仲可以申请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全职雇员的津贴金额还高达12000元，兼职的在职培训津贴金额还是全职的一半，都挺好的。 真的挺好、哦，我都要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着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第二个钟头开始。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教授， 是我今天讲信。 嗯， 两位 letter 是英文就 letter 啊，好劲啊你 letter 有几劲啊。 咁老师赞都好嘅， 信中文 睇下咩老师啦。我唔系人赞，我都唔赞。 O、okay, K， 我好快辞职噶啦。 冇咁又，你有好多学生嘅。 咁你 学啲我未嚟，我学生要放你全个心灵。 佢有好多学生嘅，不过你学生未嚟啫，系睇唔到啫。 好嘢、啊，嘴刁啊！啊，你肯定系嗰个细路长上身啦，好耐冇见细路长。 我系柳木不可雕啊， 雕蛮个雕， 雕蛮个雕。我想嗱，信你头先咁快就话 letter， 英文就 letter， 系 咁。如果中文除咗信之外，就有咩字嚟形容？ 信签、 笺嗰、那个叫笺， 信笺。 嗯，仲有咧？ 简 简系乜嘢啊？ 你有冇写过简咩？ 我有，简有意思噶嘛？ 系啦系啦，一张纸咁噶嘛？ 系 邮简啊嘛？ 系、所谓简咧，其实咧就系、是、你封信咧对接。就为之简啦、 哦。即系好似一张卡咁样。 系、啊， 咁写英文系咪翻简啊？ 英文点讲啊？翻简。 你唔睬我嘅，点解老师？ 好啊，我几个缩俾 你个身有啲缩，你个身有啲翻简。 系啦，好。细个有冇读过赤毒啊？ 有， 嗯， 唔记得晒咯。 赤毒咧，其实呢个科目咧，就系教你写啲应用文啦，写应用文，譬如话投诉信啦， 个格式要点样啊？ 系啦，低两格咁样啦，肯定系。 或者系 信啦、 啊，敬启者啊嗰啲啊嘛， 通告啊、告示等等。 系 赤毒。点解咧？有冇谂过啊？ 赤毒啊！ 嗯、 我真系完全唔知点解噶，就有呢一。 点解写上就系赤毒咧？ 系啊，同、打间尺有咩关系啫？ 串毒得唔得嘅咧？咁样吓， 串毒咧就 象毒得唔得嘅咧？人毒得唔得嘅咧？ 得 得，即系厘米毒得唔得？ 系啊， 系喎，十寸制， 系啊，十寸制嘛，系咪啫？点解一定要 咁你咪会话俾我哋听咩叫赤？ 梗系会啦。嗱，如果你话转咗十寸制咧，就千祈唔好叫米毒啦，唔好毒啊。 哦，咁我有口字嘅，有口字边嘅，系咪先？米毒就唔毒。 系啦。点解啊？赤毒？ 赤毒啊？ 嗯，头先同你个赤有关嘅， 真系同间尺有关， 有、 哦，即系叫你个人唔好得寸进尺。 唔系，你就会 系咯。我嗰本赤毒，我个科系唔同噶。 系啊， 系咪即系话要跟翻好直咁样啊？ 唔系，所谓赤毒咧，其实个尺咧就真系一尺嘅、一尺长，但系以前嗰啲尺就唔同英制嗰啲尺，即系会长啲嘅。 一尺十二寸又唔同。 系啊，你细个屋企人有冇人做衫噶？ 没有， 我妈 有把尺。嗰个尺咧就系嗰啲棕色 嘅 尺， 系 啊，木尺嚟，好长嘅，一尺都好长， 黑色嘅。 有时揾人坑你个头噶，揾嚟。 我冇，我妈妈 因为你屋企冇， 因为唔够痛，佢阿妈打佢要劲啲。 系啊，佢阿妈会揾鞭佢 ，miss 一鞭。 因为佢系只马，所以要鞭佢， 打佢，踢佢， 咁样系嘛？ 所谓赤毒咧，其实咧以前嗰啲。 聽講啊，我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話嗰啲信咧成 啱啱一尺封信 啦，所以咧就叫 尺。咁點解讀咧？ 嚇、啊？ 點解讀 個讀字啊？讀住你，真係有人問得好咯。 嗯， 讀係點解咧？ 即係唔識啦。 佢唔係佢未講啫， 我而家未講啦。 佢嗰時佢唔識嘅表情唔係咁嘅， 係點㗎？ 佢嗰個讀， 佢唔識嘅表情係熬底啲嘅。 啊， 嗰、 那 個讀係 曬讀情深嗰個讀。 做唔系曬讀係係誒， 係咪做將軍個將嗰邊？ 係啊係啊係啊、 嗯、，OK 嚇，嗰個我真係唔識讀啦嚇、 嗯， 赤讀。咁、嗱，其實除咗赤讀之外咧， 你都未解釋咁讀字點解？ 佢、要我哋估啊，係咪啊？佢係咪想我哋估 啊？ 你可唔可以俾個範圍我哋先得噶？ 文章咁解， 其實 讀讀 無謂估啦， 即係俾人哋睇嘅。 嗰啲叫書信啊、哦，即係個讀字， 讀字代表書信， 書信 啊、赤讀咧就係話， 即係一尺嘅書信， 係啦。今日咧，我主要講個咧就叫做紅顏，紅顏都係信嚟嘅。 紅咩話？ 紅顏， 邊個顏啊？ 紅係三點水，紅公鳥。 哦 嗰、那个红， 知道知道， 颜 宏图大计个红， 冇错啦。红又系咩意思？ 颜咧，颜咧系边个颜啊？ 一只 诶，大眼嗰个， 系啦， 天边一只眼系咪嗰只啊？ 啊系， 红 颜，红 颜。哦，我知道，红颜即系以前啲人咧，啲书信系指红颜噶嘛，系咪？ 系啲雀仔飞去飞鸽传书嘅。 嗱，以前咧真係飛鴿傳書嘅，同埋咧以前啲人真係好少寫信嘅，都又冇旅行去啦。 以前啲人唔寫信，咁點樣溝通啊？又冇 WhatsApp。 因為其實點解要寄信咧？就係、 是、 你有朋友， 係 啊朋友去咗好遠嘅地方啊，諸如此類啊嘛。咁以前你邊有得去玩嘅？係、經商 又冇郵差可 係啦。经商嗰啲人会去啲远啲嘅地方啦，或者你要去做官啦，或者你要上京考试。 同埋老师，你有冇记得咧？嗰阵时候咧，我哋有电报咧。 啊，得得得， 收到电报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啊。通常都系有急事 的，大家 系 啊。同埋你家书咧，都系一年可能就系寄一次半次噶咋。通常如果你收到电报嘅话，系、一定系。病危 系啊，速回 速回四个字 嘅，系啊，越小字越好啊！你有冇收过电报啊？ 逐个字计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首先你有冇发过电报啊？ 仲要去大公电报， 大公 系啊， 中 间度咪有咯， 系啊。 你有冇发过电报？ 有 啦，你发咩电报？ 又发过，写又写过，我而家唔记得啦。我净系我记得我去跟妈咪去过嘅，计住啲字数嘅，每一个字唔知几多钱咁样嘅， 系啊 系啊。佢话马病重，快回咁样。 马病重，放弃。 彭招， 彭招呢两个字都唔好啦， 唔好写啦，悭翻啲钱啊， 系啊， 悭翻啲钱啊， 系啊。你嗰年有冇收过电报啊？ 我记得屋企有收过电报啦，但系去发电报，因为我住新界啊嘛，咁所以佢就唔系我去，就唔系细路仔去噶啦， 系啦， 咁定大人去噶啦，因为好大件事嘅。 我跟阿妈去嘅就 系， 唔系喺湾仔咩？ 湾仔有，尖沙咀都 有个噶嘛，我记得 尖沙咀 系啊，湾仔咪 尖沙咀 你做嘢嗰度咯， 冇错系嗰度咩？ 系啊， 以前系大东电报局嘅大楼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就 系 好大件事嘅，又系唔知要通知喺第二度外国嘅人咧，就屋企有系啊有事啦咁样。 你嗰时屋企人去英国嘅喎， 系啊， 收。咁有冇一年有啲问候啊拜年嗰啲书信 嘅？至少一年一张咯，但系一收到就一沓嘅。佢、就会将一年所有嘅嘢啊，即系细路仔点样啊，读书点样啊，屋企人点样啊，汇报晒，好少嘅，都好少记。系啊，而家有时会抄翻咧，成沓咁样噶，你睇翻真系字， 咁犀利， 有噶，有噶， 但 唔多咯。 电报啦，有时咧嗰阵时咧长途电话都系快快脆脆讲嘅，唔好讲又贵啊，咁样 啦， 几句收线 嘅，系啊，仲要咩噶嘛？讲完之后吓，喂。 唔讲啦， 已经唔止十几蚊。 唔系啊，讲紧嘅就系话，其实长途电话你系讲完之后嘅话，系会有回音噶，系咪？跟住你 系 有啲 delay 噶，跟住你先系吓， 好 圆 润，好细声 就收线噶啦。 但系以前细个收信真系好开心噶， 收信系好开心，冇错。 你有冇收寄过信啊？ 我为咗要集邮，所以就系学嗰啲唔系同交 友 咯，同笔友咯，系啊。 你 以前睇嗰啲嘅书咧，后边嗰度咧系有 笔 友 嘅笔 友栏嘅， 唔系直情可以 买。而家我哋 讲 嘢，可能大家都唔知嘅。 我嗰时系买嗰啲笔友，有间叫笔友公司啊。 我冇买过， 唔知俾几多钱咧。 我冇买过， 有时仲要买一个送一个啊。 譬如你买个德国，佢送个日本俾你咁， 咁 好笑啊！ 我冇啊， 喂你你系、 啊， 对唔住你继续。 嗰阵时候睇嗰啲笔友兰嘅话系来自咩咧？咩银色影画啊？ 哦，后边一扎 啊，冇错。 喂，系连埋相，连埋嗰啲 写信去， 就咁一格格一格格，跟住你自己写信去，咁跟住你就有时你会蚀嘅，因为其实可能对方都系咁谂，因为收到个香港嘅邮票嘅话，佢唔睬你噶啦。咁、哦、通常我都系嗰啲咩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哎、 都系写中文嘅， 都系写中文嘅，咁、嗯、你就可以沟通到。Okay.我有啊，嗰阵时候 啊，好玩啊，好开心，好、开心。嗰阵时咧，古人又系即系收到一封家书咧，家书抵万 金 咧，又好开心嘅，系啊。咁啊，红颜咧系有一个故事嘅、 嗯， 有冇听过苏武牧羊啊？ 有。 冇 听过，不过唔记得讲咩啦。 系啦，苏武 系咪阿苏个阿妈？ 唔系嗰个武系武力嘅武，嗰只汉朝 唔系啊，系我个银包苏武 系一个人啊， 苏武咩都冇， 咁就系汉武帝嗰时咧，匈奴好巴闭，匈奴即系而家差唔多成个西伯利亚、蒙古国啊等等， 契丹人， 你又记得系契，我系契丹人， 哎呀 呢一句说话， 系啊。点解？ 我咪就话呢个老师闹我咯，系啊，我系说顶人，仲要嗰句说话要咁样讲歪歪地噶。 唔知来自边一套武侠嘅？ 阿梁家人嗰套。 梁家人啊嘛， 系 我系说顶人， 系啊，佢激动啊，佢一睇我系说顶人，佢 好似扯烂自己件衫噶。 系啊，唔知有啲毛定系乜嘢噶？ 系啊，扎胸毛嘅。我系说顶。 哎呀，佢好崩溃啊！咁呢个苏， 我中意呢个崩溃嘅形容。 佢真系崩溃 啊！大家都好记得噶， 系啊，系啊，我都话我读书嗰时就系玩一个俾个老师闹我， 即系你闹个心口啊！ 佢冇，佢净系嗌佢嘅大叫啫，佢崩溃咁叫。你喺学校唔可以崩溃噶嘛？ 我系场面人， 崩溃好大件 事。我系场面 人，我系场面人，反而冇事啊！大家会， 大家话车都系噶啦，一人都知啦， 嗌咩啊？ 自己唔知噶嘛。 我真系自己唔知啊！原来佢系赤面，我系赤度。 好啦，翻嚟呢个故事啦。 苏武牧羊咧就汉武帝，咁咧就汉武帝咧就派咗 appoint 咗啊呢个苏武咧去出使去匈奴，即系以前嗰啲系话派啲使者去啊嘛。 嗯嗯、 但系匈奴咧就将啊苏武咧就困住咗。 哦，唔衰噶，将啲使者困住。 系啊，哦、就系因为要啊汉武帝，即系大家要 大家要 倾条件， 倾条件咁啊，令死不屈啊苏武好犀利噶，就将佢困咗。你知啦，嗰度好独冰天雪地啊嘛。 嗯 苏武咧嗰时响个哇令死不屈啊！嗰个匈奴嗰个单于就同佢讲嗱，除佢俾一只公羊佢，即系雄性嘅羊， 要佢生羊仔 系啦。嗱、生羊仔嗰个先放嚟啦，或者咧有羊奶出我就放嚟。 你就玩我 系啦，但系因为嗰时咧好讲规矩，嗰啲羊系匈奴，佢又好肚饿。只能够饮雪水，同埋咧食煎啊，煎系无煎个煎，你估煎系乜嘢啦？ 即系薄饼， 食佢困住佢，你就食薄饼。 可以 call 你要菠萝肠仔啊？咁好啊，人哋好艰苦。 咦，咁佢即系等佢死噶咯？饮水同冇嘢食， 食煎咯， 食煎啊？ 煎系乜嘢？我就系问你。 树皮 泥 唔系 草， 系咪嘢食嚟噶？草饼 而家可以系嘢食啦，以前即系其实都系啲即系不毛之地，唔系嗰啲地方不毛之地，其实而家相当于等于而家嘅发菜啊， 即系嗰啲 藻类啊，生食啫， 生食都 OK 啊， 咁就维持啊一生啊，即系就咁食 十几年， 哇， 十九年，点佢点样逃出生天咧？即系点样放翻佢咧？就系、是。有一日，另外咧，十年之後，有一個漢武帝，另外一個仲有一個使者，又派佢去。咁啊，但系佢哋匈奴嘅呃佢啦。喂，蘇武死咗啦，冇書信啊嘛，都冇乜音信全無，梗係話佢死啦，係咪？咁你估佢用咩方法去 話俾佢聽未死？ 係啦， 用咩方法話俾個使者聽佢未死啊？ 係啊， 新嚟嗰個使者 ，send WhatsApp。 WhatsApp 係 啊，WhatsApp 會 dring。 I'm not dead yet. I'm still alive. 喺你屎，我喺你 冇電，我電話冇電。 嗰陣時候有 就係寫信俾佢咯， 係啦，其實咧就係靠隻眼，即係嗰啲紅眼就綁咗一個信紙仔喺嗰隻腳嗰度，然後咧佢冇遞咧， 但隻眼冇見嗰隻身嘅， 係啊，佢點知佢住喺邊啊？佢又唔認得， 又唔知佢係邊個，會唔會俾錯人㗎？ 佢漢武帝打獵，射咗落嚟，系、 哦、 啦，就攞咗个信笺，就话俾佢听，然后就话俾个匈奴听，喂，我个师姐苏武未死喎， 系咪啊？ 系啊，我呃 佢大佢，其实从来冇呢只眼，亦都冇呢 只。系啊，系啊，皇帝作。 喂，你聪明喎、啊。你真係講得啱喎， 大你啦， 係喎，成 我收到隻眼喎。 十年之後就咦，好似之前曾經派過一個嘅大師， 隱約記得 咗， 隱約記得。 條友去咗邊咧？十年都冇，十年都冇反光， 仲出緊糧，出緊糧俾佢。 係啊，其實我覺得 佢想 cut， 每個月 cut 皮。 我覺得係咁啊。 係喂，你呢個真係聰明， 大一大噶啦， 係啊，喂，呢個即係我諗下咧，佢真係嗬。我攞张纸俾匈奴，喂，嗱，我收到封信啦，边个寄咗封信俾我？ 系啊，睇紧羊喎。 系啊，睇紧羊喎，而家咁点搞咧？咁样就系因为咁样就放翻佢。啊，头先你嗰个咧，另外一个真系新嘅谂法。 佢一大佢又放翻阿苏武啦。 系啊， 苏武啊， 放咗啦。 咁啊，汉武帝一定系嘅，就睇翻啲，睇下先。哇，喺呢一个边个嚟啊？吓，十年里面冇做过嘢， 系喎，攞 佢，哎，万万不能够，皇上息怒，就讲俾我。 可能佢未醒， 就话岂有此理，竟然咁，我搵佢翻嚟。 系啦， 跟住同事单人黑物， 同 匈奴交涉咯。 系嗱，我讲翻点解佢唔可以食羊咧？因为嗰啲羊咧，啲匈奴嘅羊嚟嘅， 苏武唔可以少。 系啦，唔系苏武如果佢食咗匈奴嗰啲羊咧， 但系佢就是、佢个人 代表啊啱。接受佢哋恩惠啦，所以咧佢令 佢諗多咗就我覺得，其實可能匈奴冇咁諗過。 十年系咯，咁多隻羊可能都好少一隻， 咪就係咯，自己辦法啦。 啊，樣樣可以做使者， 填翻條數。 我真唔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当局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主要作用系识别确诊人士，并非用于追踪。当有市民核酸检测阳性，程式会转为红码，以限制他们进入部分的场所，危害到他人的健康。他强调，当局不会无缘无故将市民的程式转为红码。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每日有2000多至3000人确诊，部分人的家居环境适合居家隔离，当局要研究在执行隔离令的时候，确保相关人士不会进入社区。他又说，确诊人士离开检疫或者是隔离地点是违法，但当局在执法上遇到困难，将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是帮助当局执法。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图说，本港在核酸检测方面要同时做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提到的多、快、准、易、平的五个标准，是有可能，但重点是先后次序的问题。赵贤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化验商一向都能够做到24小时有结果，而家围封强检的测试亦都能够做到半日内有结果。至于在非常重要的地点，可以在90分钟完成检测，但要达到快的目标，价钱是会比较高。 至於如果當局是安心出行推行好似內地的紅黃綠碼，他認為最重要是觸發黃碼的條件。如果本港確診數字高企，出現大批黃碼的市民，化驗工作將會難以混檢的模式進行，要考慮檢測量是否能夠應付。當局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實名制和參考內地紅黃綠健康碼的做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如果当局将检测阳性的市民或者入境人士在检疫期间先暂停他们的疫苗通行证或者转为红码，相信可以更加精准防疫和加强到管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本港核酸检测出现滞后的情况需要处理，如果能够将核酸检测时间缩短，相信可以堵塞到漏洞，更加聚焦受影响人士。加拿大多伦多同一啲城市部分住户嘅家居上网服务仍然受阻。当地主要电信商罗渣士上星期五开始大范围冇网络服务，大批网民同埋串流电视用户受影响，一啲银行支付同医疗服务，以至系911报警系统嘅网络亦都受到波及。多伦多同温哥华等大城市一度混乱，一日一夜之后，网络服务先至逐步恢复，但到当地星期日晚，仍然有居民报称未能够在屋企用机顶盒收睇电视节目。罗渣士行政总裁斯塔菲里较早时解释，服务受阻是由于维护和更新网络之后系统出现故障，强调绝大多数用户在断网一日之后已经可以上网，但外界不接受解释。加拿大工业部长商彭菲认为，断网至少持续了15小时，情况不可接受，约见罗渣士领导层讨论提高网络可靠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5点，跌581点，总成交金额62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7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82，跌2.26；阿里巴巴113.8，跌7.2；腾讯控股342.4，跌10.2；美团182.7，跌9.6；比亚迪股份305.2，跌15.6；盈富基金21.6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62；腾盛博药14.16，升3.14。京东集团235.2，跌10.6；友邦保险82.9，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7.08，瑞士法郎0.979，加元1.29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15，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6点，升289点。港金报16,3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美元，卖出1,7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土瓜 环嘅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敏光书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跟住石荫商场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嘅，一带比较车多，几条嘅九巴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噶，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啊！咁补充翻多一个安全车速的位置咧，就是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书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书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起走过音乐旅程，每集邀请不同嘉宾藉着音乐畅所欲言。 不必再回眸，情是缺陷。 第十二集请来苏珊。 我那阵签家和，他叫我不要告诉人，我不是很识中文，变成我们的功夫辛苦很多咯。 一起走过音乐旅程，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啦。咁头先咧就有呢一个马老师嘅姑姑啊，学古文啦咁样样。咁有啲朋友咧，对于我哋头先今日所讲嘅有少少回应啦。例如咧 ，Eva 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店铺有时都系喜庆嘢噶，嗰啲叫贺电啊。咁曾经都有人发过贺电俾我，恭贺我生日咁样样咯。 咁好啊，好有钱啊， 浪漫 系啊， 系啊，好珍贵嗬。如果你咁贵都整个店铺可贺， 不过可能我哋讲紧我哋嗰个打店铺嗰个时候，应该系真系好贵好贵。同埋啱啱有嘅时间，系咪？ 冇错， 贺电真系好少。你有冇收过？ 我冇收过电报。 我谂真系好开心嘅事情咯，或者即系有啲钱嗰啲咯， 或者系大寿咯，系嘛？ 系啊， 可能 结婚啊咁嗰啲。 另外咧，发发提翻咧，佢嗰个范少王啊，嗰个角色系咪啊？系咪？ 系啊，个小朋友系范少王就哇，唱功做手一啦。啊，佢好似冇唱，但系佢做手真系好靓。范少王剃光个头，所有小朋友剃光个头。 做得非常好， 非常认真的制作。 系 好 ，OK， 好啦，你啲时间咧，我哋讲下呢个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啦吓。 系 咁咧，我就睇咗一套电影，我想问你哋睇唔睇 superhero 嘅啫 ，Marvel 嗰啲啊 ，Spiderman、Doctor Strange， 我系排到好后好后， 佢哋真系好多人物，其实你跟都跟唔到咁多，我数都数唔晒。由呢个最初嘅 Iron Man 开始咧，我有睇嘅 Iron Man 都做咗几好睇嘅， 乜名 、啊、Spiderman 啦、Ant Man 啦、 Long Face Man 啦， 通常有咩？ 有死咗啦。 OK， 佢通常呢啲咩名咩名都系红啊蓝啊，你觉唔觉得啊？红色同蓝色嘅嗰啲嗰啲衫啊， 好多 嘅，我完全唔跟嘅，佢 人物里边 好多噶嘛， 好多啊， 记都记唔到好多。系啊，咩黑寡妇啊，跟住又咩黑豹啊， 黑珍珠啊， 黑珍珠 有冇啊？ 知啊，我 唔好乱噏啊，人哋好多 Marvel 有个黑仔强添，我知道 黑仔强死咗啦，又 港产嘅。 港产 鸡 嘅红本色， 记错咗第二啲 个女主角叫咩名啊？ 细细粒 菠菜莲，菠菜莲， 哇，咁啊应该大 咁啊！最近有一套新上嘅，你知啦吓，就系叫《雷神奇侠四》啊，《Love and Thunder》。雷神你有冇睇先？ 冇， 都冇吓， 都冇。 其实我咧绝对， 点解你睇咧？ 因为第一屋企人睇啦， 哦，有个 channel 一定系 吓， 系咪因为有个 channel 啊？ 唔系 一齐去 真系电影院， 哦，电影院睇啊， 真系电影院， 好贵下喎！ 而家去电影院睇，好似一个节目咁啊，翻翻个感觉。 几百蚊啊一家人， 系啊，仲要买两包嘢食啊，汽水啊。 其实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睇戏系一个节目嚟嘅， 绝对系啊。 譬如贺年咧，嗰晚就。可能就睇戏就已经系主菜嚟嘅，即系譬如倒数就系睇戏主菜嚟嘅，你明白？系一个节目 啊嘛。 后来慢慢睇戏就唔再系一个节目，但系而家咧，我再戏院咧，我又觉得好似一个好节目咁样。 点解咧？ 唔知，因为好少睇咯。我而家好少入戏院睇戏，咁所以戏院咧就真系 好大件事对于你。 好大件事啊！ 某一件事咧又唔系好大件事嘅。咁嗱，我同你哋差唔多啦。我对 superhero 嚟讲咧，真系麻麻地啊。好似嗰日咧，我仔喺度睇个 Doctor Strange Two。这个奇异博士第二集呢我没看到。 我很喜欢这一位的英国演员，但是我都顶不顺。 你有没有 看 Benedict Cumberbatch？ 我很喜欢他的。对不起， 我看过一集咯。 第一集 我睡了。我就 冇瞓啊！ 我睇佢啊嘛，其实 我知我冇瞓， 好好瞓。 佢陪你瞓， 我就睇咗冇几耐就已经瞓 咗。睇到佢车祸未啊？吓，睇到佢车祸未？ 唔记得啦。 你睇完就唔記得講咩啊？ 我係完全 佢瞓咗， 因為 成件事由車禍開始 啦。 O K， 好啦，我見我仔睇緊《Doctor Strange》啦。我話第二集好唔好睇啊？咁樣佢就話睇下你中唔中意睇 superhero 啦。咁樣啊，等我都睇下先得啊。佢話你睇唔到噶啦。我話點解睇唔到啊？你要睇邊套戲？佢數一集戲，你要睇咗嗰一套，你先明。跟住你再睇埋嗰套，你又明。即係佢哋裏邊太多錯種複雜， 即係。 点解佢同佢咁即系咁憎对方嘅，或者咁 friend 嘅？哦，因为你要睇翻嗰度，哇死啦！咁原来我睇一套，我睇三套先至明佢哋讲咩。 其实佢系季节嚟噶嘛？ 系啊，如果你想睇嗰度，要再睇翻佢嘅前传。 系啊， 但你要睇前传，你必须睇翻佢原。 你又要明白佢阿妈当日点解嫁俾佢阿爸？ 如果唔系，你根本唔知点解会有呢个人。 但 系 我觉得唔需要咁咯，嗬？电影 又唔系嘅，唔系 啊， 佢咪会令到你嘅就系你呢一班人，你中意 Marvel 嘅。你就咪全部都要，因为你全部都要睇晒， 中意嗰啲人会睇晒嘅。如果真係中意嗰啲人 ，OK 啦，我冇乜點追啦。咁不過呢一個《Love and Thunder》即係雷神第四集咧，佢係有輕輕交代嘅。嗱，佢之前咧呢個係佢女朋友，後來咧佢同阿雷神咧就分咗手啦。阿雷神做翻神，呢個佢女朋友做咗醫生咁樣嚇。裏邊有一個女主角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嚟嘅，即係佢又交代少少咯。所以你唔會完全咧蒙在鼓裏嘅。咁啊講佢女朋友咧患咗 cancer， 就嚟唔得啦咁樣樣。点知突然间咧，好奇怪嗱，啲剧情咧系完全唔合理嘅，你都唔好理啦，因为佢唔系 sell 剧情， 唔好理， 佢唔系 sell 剧情嘅，呢个 富富得正， 睇咩啊？ 系啊， 睇特技咯，睇嗰啲平平淡淡，平平淡淡， 嗰啲系摆明就系一啲电脑嘢嚟嘅。 咁你中意 Marvel 嘅英雄，你又唔好谂咁多咯。嗱，我讲埋先，咁佢女朋友咧系患咗 cancer 啦，咁啊，镜头一转咧，唔再交代咯，讲佢变咗女雷神。 女雷神， 即系几好啊！你写咩得啦，系咪？ 系啊， 如果你啲剧本可以咁，你谂下几好。 系啦， 咁啊，讲下雷神咧，即系喺上一集咧，曾经咧因为失咗几次恋咧，即系已经好荒废咗。佢唔系淫嘅，即系佢日日喺屋企咧饮啤酒，饮啤酒，即系好纵容自己啊，所以变成一个马小强咁嘅肚腩啊！真系讲佢个角色啊，变咗个大肚腩嘅肥佬，再唔系雷神啊咁样。咁喺呢一集咧，佢就再交代啦。佢因为终于觉得自己系唔啱嘅，佢而家咧就操 fit 翻啦。咁有一次，但操 fit 翻之后咧，佢又冇女朋友啦嘛，佢就好冇寄托。咁唯有日子仲点样过咧，就系帮啲人打交咯。喂，我哋又俾人虾啦，快啲嚟帮手打交咁样。咁我又去帮手打交。 佢真系枉为英雄啊！ 好冇寄托。 是不是我话俾你听，其实英雄其实都好似一都系个人嘅，系、 okay, okay, 有人性嘅。 明白，明白。 咁有一次打嘅时候，咦？点解有个女雷神出现？咦？你唔系以前我个女朋友咁样？咁点解个患咗 cancer 嘅地球女人啊，即系讲系医生嚟嘅，会摇身一变为 superhero 咧？咁大家就自己睇，我就唔剧透啦。我只系话，如果你唔睇开 superhero 嗰啲系列咧、 嗯， 你会觉得有少少。 攞戏嚟做 系啦，即系你觉得，除非你真系第一辈人睇，好似我咁样。第二就系你中意睇嗰啲嘣嘣嘣嘣嘣，呼呼嗰啲咁嘅场面咧， 你讲晒啦，嘣嘣嘣嘣嘣。 得嘅， 如果唔系就可能会轻轻有啲，好似阿 Yu 话真系，有啲瞓觉 feel 啦。 系， 好啦，咁贵，你会愿意咁样俾钱？ 新 世 陪 咗 屋企人，我其实唔系成日陪佢睇戏嘅，有时我都会唔睇啦，你自己睇啦咁。咁我觉得我又坐屋企啫，咪陪睇下咯，都系一个节目嚟啦。 系啊，因为最近 Yoyo 都好似陪屋企人睇咗有一套呢啲咁嘅，跟住佢话千祈唔好睇。咁就冇，都系类似啲咁。 佢边套啊？ 即系无谓啦。我一阵间睇下对对下，好似系呢一套。 又系招招招，嘣嘣嘣嘣 嘣！如果你唔追个 superhero 咧，你真系唔投入。 唔系我谂，如果嗰啲男仔系中意睇呢啲戏嘅，嗰啲小男朋小男仔， 系啊，咁啊，我冇即系冇得好讲嘅。系咯，我哋百货卖百下 剧情片，我哋又未唔懂得睇。 系啊，我哋真系唔识啊，我麻麻地。OK， 好啦，到我啦，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其实系旧年啊，奥斯卡金像奖里面咧就系攞到奖嘅，叫做 Coda 健听。女孩，又或者系译作嘅就系落动心旋律啊！我要好多谢嘅就系欣欣介绍俾我噶。咁啊，当然啦，我自己早嗰轮嘅话都有发现嘅就系我有某啲嘅平台嘅话佢已经有噶啦，但系每一次唔知点解一揿落去嘅时候佢呢个介绍咧，我就发觉咁有咩好睇啊？咁但系佢话哇，原来好好睇噶，里面啲歌好好听噶。咁我就有一日得闲，咁我就哇揿落去即刻睇睇个，哇吓欲罢不能啊！ 边个欲啊？ 是呢一个冇个心字 啊，唔使理佢啦。 唔系啊，头先佢同你咁讲噶。 好嗱，咁啊讲翻呢一套电影先啦。咁啊，其实系讲紧一啲成长题材、一啲喜剧嘅剧情片嚟嘅。我都好中意睇呢啲电影嘅，就系譬如可能系一班人啊，又或者系自己嘅一个成长嘅故事。你中唔中意噶？譬如可能同你啲朋友，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大个咗啦，系嘛？咁呢啲咁嘅故事，咁其实咧系一个翻拍嘅电影啊吓。原本咧佢系一个嘅就系法国嘅导演嘅。一个故事，咁我就再翻拍。2022年嘅时候咧，得到有三个嘅奥斯卡，包括嘅就系有最佳影片啦、改编剧本啦，同埋男配角嘅。嗱、故事好简单嘅啫，就系讲咗一个嘅就系聋哑家庭里面咧，就一家四口，咁咧就有爸爸啦、妈妈啦，同埋个哥哥，咁啊就系唯一听到嘢嘅就系嗰个女细女，佢叫做 Ruby。咁其实咧就系全家人同外界沟通嘅一个翻译员啦。佢屋企人咧就系捕鱼嘅，即系去捉鱼嘅。但系你会发觉就有好多人因为佢屋企人听唔到嘢，所以其实就可能喺背后笑下你啊，又或者喺背后度讲你啊，咁啊，但系佢完全听唔到噶嘛，咁、其实就有啲咁样嘅一啲挣扎，咁但系佢系屋企人唯一一个能够听到嘅，所以好多时候咧，佢都要喺佢屋企人身边，但系似乎因为咁样嘅话咧，呢个女仔个就佢冇咗自己啦，系咪？佢即系总之放学之后，佢就系要帮手捕鱼啦，同埋要做呢一个嘅翻译，同埋就系对外所有嘢都系 同埋人哋笑佢屋企嘅嘢，佢都听到噶，佢承受晒所有人哋外界嗰啲眼光同压力。 冇错啦，嗱咁啊，偶尔咧，佢喺读书嘅时候嘅咧，就发现到，就俾佢有一位嘅歌唱老师发现到，原来佢唔单止识得讲嘅，佢唱歌好好听，觉得佢系一个天才。咁就同佢讲，佢就话不如咧，你去参加啲 audition 同埋参加一啲嘅比赛。我希望你可以咧，就系因为咁样，第二时你读大学都要去唱歌，唔好嘥咗嘅。 可以肯定下自己嗬，你好啊， 天赋嘅天才。咁当然啦，咁里面嘅话，佢亦都因为嘅 就是在個學校裡面有一位他自己很喜愛音樂的男仔，亦都因為這樣的話大家入了合唱團，中間都會有這些樣的即純純的愛等等裡面的描寫的。而這個歌唱老師的話就想他希望第時可以是讀書繼續唱歌，希望不要嘥了他自己這個天賦的本錢。但是你好了，問題就係在於嘅就係，如果佢要咁樣做，佢必須要離開佢屋企。咁、 哎、 而佢屋企人好需要佢嘅噃，因為佢係對外嘅窗口嚟嘅啦。 唯一一個， 我諗佢自己都有壓力嘅，因為佢一走，佢掉低屋企好似好衰咁啊。 但係屋企人就會咁同佢講啦，佢嚇咁如果你去咗讀書嘅話，你抌低我哋，我哋點算啊？咁、個女仔倒翻轉就會諗嘅就係話，其實我由出生到而家，我有冇你哋有冇諗過我啊、你就係諗緊嘅就係你哋係咪係會點樣？即係大家之間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角力啦。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我覺得有一場係我睇到係完全喊到收唔到聲嘅，咁就係當屋企人都發現嘅就係佢唱歌係好叻，但係當然佢哋聽唔到啦，佢哋都唔知道啦。但係問題係爸爸 feel 到呢一個女真係好想繼續唱歌，咁跟住佢就有一場就係佢哋兩個一同坐喺個卡車，一個卡車後邊，咁跟住咧就係個女好想俾爸爸知道同埋聽佢唱歌，但係佢點聽佢聽唔到。只有咧就係將個手擺喺條頸度， 哦 ，feel 到佢嗰個震動。咁喺拍呢一套電影嘅時候嘅話，當拍到呢一場，原本係冇呢一句嘅個嘅對白嘅。咁但係嘅就係、是而且佢裡面扮演佢爸爸嘅係真係一位嘅就係聾啞人士嚟嘅。佢就同佢講，佢放喺佢嗰個將個手放喺個條頸嗰度，同佢講就話：我願意做任何嘅事。只是希望能夠聽到你唱歌，哇！跟住咧就即刻，即係你會黐線嘅。你睇到呢一個嘅即係畫面嘅時候，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當然係點樣咧？咁樣唔劇透啦，咁大家就可以睇啦。究竟佢會唔會放棄幫屋企人而去讀書咧？ 好感人， 係啦，而去唱歌，繼續去唱歌咧。咁佢同佢一齊喺學校嗰度嘅呢一位男仔。開始都同佢一齊拍拖，到最後尾嘅時候又會係點樣呢？大家睇啦，我非常之推薦大家，因為我覺得係好好好好。 我想問下女主角幾多歲啊？ 唔知。 戲中學， 你講個戲裡面啊， 裡 面 中學生。嗯哼。OK。 讀大學咁樣咯，就嚟要讀大學。 有冇諗翻你中學嘅時候咧唱歌個情景？ 有啊，我就係有呢一種咁嘅感覺。當佢喺度揀卒嘅時候，即係啲老師喺度揀卒嘅時候 我就覺得 你 一定會有呢一種嘅， 係啊， 似曾相識嘅感覺。 唔好放棄，即係其實你係有呢一方面嘅天分嘅。 明白。 因為你其實當年幫人唱嗰只《快將快到盡忘記》都係幫 嘅 啫嘛。 係啊，幫人嘅咋。 係啊，即係你冇諗過可以由呢一隻歌同一聲變成一個娛樂圈中人。 冇，同埋我都唔知道，我曾經同大家講過嘅就，我以前我係彈鋼琴嘅，係啦，我彈鋼琴嘅時候，到最後尾有一日，因為我爺爺係要幫係要車，即係佢要同我一齊搭車去一個地方嗰度，跟住去學琴啦。到最後尾嘅時候，佢話：我太辛苦啦，係啦，我唔帶我孫女嚟啦，所以佢唔學啦。跟住我係見到我個鋼琴老師同佢講嘅就係話，不如咁樣啊，你諗下用咩辦法啊？你唔好唔俾佢嚟啊！佢話因為其實呢個女係好有天分，都係冇。到最後咩就都係放棄咗，係、 哦、 啊，係、okay、見到佢哋個眼裡面咧，係 即 係 啲老師咧覺得你係可造之才咧， 係啊，佢話你應該要俾佢學， 我覺得真係啊，不如我供你去讀啊，而家 next， 哇，你咁樣嘅、啊、你。我都想去成才啊！ 我想讲呢个故事系因为我睇翻呢一套电影，我就好有嗰种咁嘅感觉，就 系、 是、你唔好晒佢都你。 嗱，我呢套电影咧，今日介绍嗰套咧就叫做《美国女孩》，系台湾地区嘅一套电影嚟嘅。 林嘉欣 系林嘉欣做妈妈，讲佢同两个女就移咗民去美国，咁、就五年之后翻翻嚟， 但佢患病， 台北，因为佢患咗乳癌。咁佢翻翻嚟之後咧，兩個女咧，我點解問頭先咧？因為佢又講緊父母同個女嗰啲關係啊。個女大女16歲，佢響嗰邊已經成5年啦。佢好習慣嗰邊嘅 美國嘅生活， 好 free。但係佢依家響呢一度讀書咧，哇，仲要 格格不入， 成績唔好咧，打手板啪啪啪啪，哇！佢覺得好 發生咩事啊？ 係 咪？ 係啊，冇搞錯啊，咁樣樣，即係佢想，因為嗰故事發生喺2003年。沙士嗰陣時嘅，佢嗰陣時已經識上網啦，同佢一個閨蜜喺度傾偈，但係咧仲係 拨号嘅 ，drum drum drum 咁样。佢同佢妈妈觉得好辛苦，相处得好辛苦，因为佢妈妈成日话啊，我癌病啊，就嚟死啊，就嚟死啊。咁两个又有冲突，咁阿家姐就话：喂，系咪你如果真系死嘅咪死咯？因为佢对嗰阵时对生死未有一个好清晰嘅概念。佢爸爸亦入喺中间，因为爸爸佢唔算系大富大贵，咁佢又要去大陆做嘢嘅，咁有好多冲突喺度。 有成日离开佢哋咧， 系啊，有时候要出差，系啦，咁 等低佢哋几个喺度困兽斗、 嗌交，甚至无有一日个家姐出手打个妈妈。跟住个妈妈又还手，然后个爸爸啱啱翻到嚟，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打成一团，最后个爸爸发咗癫咁，攞条藤条打个家姐，阿妈就扑埋去揽住佢。成个故事我觉得系好有父女嗰啲感觉，我极力推荐啲爸爸妈妈去睇。你都睇过，你讲少少意见啦。你好似一般啫，嗬、嗯？ 會唔會好唔開心噶？聽你頭先講嗰啲劇情， 唔係咁你睇埋個 打成一片喎， 你 打成一片喎， 打成一片， 好多時都係咁噶啦。大家打成一片咪好咯，打成一片應該係褒詞，唔係貶詞， 係咪？係啊，但我發覺咧係真係啊！如果你要同嗰啲小朋友相處咧，你要同佢哋一個高度，好似。个家姐佢好唔开心，佢响学校的电脑咧，嗰时有网志有 blog 嘅 ，I hate my mom。 嗯， 就俾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老师系特别关心佢嘅，就问佢咩事啊咁样样。然后咧学校佢因为佢成绩唔系好好，但系佢喺美国咧系一个尖子嚟嘅，成绩非常好，但可能佢唔惯呢一度嗰啲读书啊诸如此类啦，同埋所有嘅同学仔都觉得佢系怪人嚟嘅。美國女仔啊咁樣樣，即係唔同佢玩好疏離，甚至有一次家長會，即係家長就責難，就同阿家姐個媽媽講：，哇！你個女咧嚟咗之後咧，搞到我個女咧日日唔知走咗去邊，成績越嚟越差。所以嗰次阿林嘉欣都好崩潰嘅。咁然後咧，去到終於有一次。阿家姐終於醒覺，明白佢媽媽嘅困難，因為佢好中意騎馬嘅。你又記唔記得嗰場戲啊？佢走咗一個馬場，佢終於揾到佢住嗰個地方有一個馬場。佢見到一隻馬，佢好中意，因為佢上網已經知道呢只馬，佢所略想用缰繩去套住只馬，結果都套唔到，因為佢發夢曾經講過，啊，一隻馬嚟嘅。咁佢終於明白，原來每個人有唔同嘅苦衷啊，等等，好嘛？咁我呢套戲我係 好嘛咩？ 推介俾大家，因為其實仲有一套戲咧又相似嘅，我依家開始睇緊啦，下禮拜我又介紹一下。 好， 得明白，多謝曬。佢嗰只係咪健康碼？佢最中意嗰只，唔係啊嘛，即係都唔係你啊嘛。OK， 得好。 我應該笑嘛？ 你可以 嘅。翻嚟我哋會有。淑女关注组， 冇错， 关注乜嘢？我想今日 系啊，咁你一阵间咪关注一下，睇我哋关注啲咩嘅事咯。 系啊， 系 剧、 啊、 透住啊嘛， 剧透。 好，留意啊。好，33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非常之热吓。下昼酷热，吹微至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天晴同酷热嘅，本周后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热嘅天气，咁就如果大家喺户外工作，就要饮多啲水。 冇错啦，好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就会听一听最新嘅新闻报告、 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啊。然之后就翻嚟，我哋仲有一小时嘅风骚浮人。 望开。 1,852,4500多宗，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境内疫情呈现再度蔓延的趋势，计划今个星期三发布新的防疫控对策。总统尹锡悦因为疫情防控，决定暂停每日同记者会面接受简单采访的安排。发言人说，尹锡悦公开活动的采访亦都会尽可能简单进行，并主要以书面的方式对外发布资讯。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2点，跌592点，总成交金额64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7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恒生中国企业74.76跌2.32，阿里巴巴113.7跌7.3，腾讯控股342.2跌10.4，美团182.6跌9.7，比亚迪股份304.8跌16蚊，盈富基金21.6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68，腾盛博约14.02跌系升3.02，京东集团234.6跌11.2，友邦保险83蚊跌2.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06，瑞士法郎8.023，澳元5.352，加元6.048，新西兰元4.843，欧元7.9663。每百日元对港元5.7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7点，升300点。港金报16,3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1.44美元，卖出174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喺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津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太和村翠和楼、沙田水泉澳村月泉楼、马鞍山雅景台二座、鸭脷洲渔安苑紫安阁、黄大仙燕崇山一座、葵涌村六葵楼、沙田渔翠苑渔满阁、柴湾永利中心 B 座、东涌日东二村满日楼、红磡黄埔新村街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欧瑞强，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 星期一至五黄昏7-8，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和你关注的是补钙，唉，唔知啊，呢一排咧就系都会觉得即系周身骨痛啦，有时又会觉得嘅就系只脚冇力啦，又或者就系行步路都会觉得嘅就系成个人都好似唔系好即系好有力咁样啦。所以今日咧就希望咧就系 Yoyo 妹啦，可以同我哋讲讲有关于嘅就系补钙，又或者嘅就系可以教我哋煮一啲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有多啲钙质嘅吸收啦。Yoyo 妹 ，Hello 莎拉姐， 救命、啊！ 嗱，我哋做人要有骨气啊，你呢排唔够骨气系嘛？ 冇骨气啊呢排。 嗱，啲人成日都以为咧年纪大咧先至要补钙， 系啊，唔系咩？ 错， 唔系咩？ 唔系啦，因为有研究显示咧，我系女性啊，28岁，男性就30岁之后，我哋嘅钙质咧每一年啊都会开始流失0.3%至0.5%，到到60岁嘅时候咧，即系流得7七八八啦。就剩翻50% 嘅啫，所以咧就你唔好以为咧恃住自己后生唔使补钙啊吓，所以咧补钙咧系即系其实由细到大都开始补噶啦，冇蚀底噶啦。 我真系唔知原来28岁开始，28岁对于我嚟讲太遥远啦，系啊，接近60岁，我就觉得我见到吓剩翻一半， 剩翻一半， 即系你储嘅钙嘅话系剩翻一半啫，你60岁嘅时候系咪？ 系啊。 好啦，咁其实我哋平时嘅话，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做咧？系咪因为我就做得少，所以就因为个钙会流失？ 晒得太阳少啊？你 我而家唔系真系好敢晒吓，因为嗰啲斑斑系啊， 你笠晒佢咯，笠晒嗰啲防毒面罩嗰啲。 但你有教过我？你話其實未必真係一定要暴曬㗎嘛，係嘛？有時候可能伸啲手腳出去， 去窗邊一路攤啊，著住比基尼啊， 但真係有用過啊！有人話 唔係都有嘅，咁好過冇啊嘛。 嗯， 因為咧，我哋曬下太陽咧，維生素 D 咧，對我哋咧補充再食埋鈣質係好有用。 係嘅， 因為你齋食鈣質咧 吸收唔到， 所以你一定咧每日都要曬少少太陽，尤其是係你曬完太陽去食鈣質嘅嘢係特別特別吸收啦， 咁抵死 係啊係。 啊，因为咧钙质对我哋身体好紧要，唔系除咗骨头，除咗骨头之外，我哋啲牙啦， 哇， 啲牙齿都系要钙质噶。 嗯， 如果你咧个钙质唔够咧，啲牙咧就 松会甩咯。 系啦，冇错啦，就唔健康啦。咁咧，我哋咧平时要吸收翻啲足够嘅钙质咧，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啦，又可以帮助啲肌肉收缩啊，保护心血管啦。 嗯，哇，好有用喎。 系啊，同埋咧，我哋有十大嘅症状啦。如果你唔够钙质咧，对你个身体咧。有好多影响，讲俾你听系咩？ 好啊，睇我有几多先。 嗱，第一样变矮，有冇变矮到？ 不嬲都矮啦， 驼背未啦系嘛？应该未啊。 驼背应该未，但我又觉得有时会唔会系因为嗰个姿势唔好啫？ 一嚟啦，同埋你缺钙咧，可能你个人啲骨头唔够硬净咧，都会易弯。你有时喺街嗰个，有时可能见到啲。好心痛、啊， 我啱想讲好心痛， 系啊， 即系仲要去即系推下纸皮啊咁样咧， 系啊， 我见到我会喊噶， 系啊， 系啊，真系好心痛， 唔开心啊， 嗯， 系啦，第二就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 哦，咁我 你缺钙都会 吓、 啊，所以嗱，上次讲缺铁都会噶嘛， 嗯， 所以铁质同钙质咧都会影响睡眠质素，唔系就系话个人好湿咧先会影响睡眠质素 ，OK，、嗯、 所以你要留意啦，有冇缺铁或者缺钙咧去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啦，同埋脾气大易嬲啦， 我都会对住。小强，咁唔关事啊！佢又唔系钙，我见到佢就唔知点解会扯火。 你会唔会容易紧张咧？ 我而家好啲， 而家好啲系嘛？ 系啦，因为就即系识咗你之后，系啦，见到你就知道其实唔好咁紧 张。系啦， 哦，容易紧张都系、 啊，你缺钙都会容易紧张咯，令到个人同埋抽筋嘅频率会增加。 我有时会， 系咪？ 而家有时我会， 可能系缺钙，所以你要食翻啲多啲钙质。一阵间你听下有啲咩好食啊？仲有肩颈酸痛，你头先讲咗啦，周身骨痛 啦， 系啊，缺钙 你冇咩？ 我做得家务多 咯， 所以我就会依家咧，其实每日都会饮翻一两杯嘅脱脂奶， 有冇好啲啊？ 会好啲，真系会好啲。同埋因为前一排唔知点解我又疫情冇出街冇晒太阳咧，只脚真系容易痹啊， 系咪？ 类似接近抽筋嗰种状态，但系又未去到抽筋，咁就知道有个signal咧，就要吸收翻多啲钙质啦。系咯，同埋咧缺钙都会令到你有高血压嘅有机会吓，同埋你嘅视力模糊咯，唔好成日以为自己老花，其实可能系缺钙。 嗯， 又会经痛咯，仲有 冇呢个下一个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呢个我好惊嘅， 系咯，就系呢十大嘅症状咯，缺钙就 我似乎都着咗有成四五个 系唔开心嘅， 系啦， 冇 咁多嘅。好啦，咁如果系补钙嘅话，你有冇啲咩关键嘢我哋需要留意咧？除咗晒太阳， 除咗晒太阳啦，你即系都话晒咗之后食咧就更加吸收啦。除咗如果你真系晒唔到。足够的太阳可以吃啲鱼肝油啦，食啲猪肝啊、鸡肝嗰啲啦、蛋黄啦、鱼类啦，系嘛 ？O K 嘅啫， 好 O K 喎， 中意食嗰啲又好 O K 嘅。鱼肝油 O K 啊，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都饮啊， 惊腥 嘅， 即系你买啲有味道嗰啲咯，系啊。咁就 晒太阳啦， 系啦晒太阳。你话晒唔到就食鱼肝油啊嗰啲。 补钙有冇啲乜嘢嘅？即系食物嘅 话有啊嗱，有六大食物， 嗯， 六大类嘅。第一样牛奶啦，我头先讲最好饮啲脱脂奶啦， 嗯哼， 芝士类啦，低脂尽量食啲低脂嘅芝士啊、乳酪嗰啲啦， 嗯， 系啦。同埋第二样就系芝麻啦， 唔好玩啦， 芝麻 咩事啊？芝麻我唔系唔中意， 芝麻 真系问题， 黑芝麻 补钙， 芝麻 哇哇， 喂好高钙质噶， 系咩？ 系啊，你冇睇少啲芝麻。细细粒啊，好有用处噶。第三样就 系 豆类啦，豆干 系 嗱，越硬嘅豆腐咧含钙质咧就越高嘅，因为佢加咗啲石膏粉啊嘛， 系咯， 咁当中就含有钙质咯。咁咧就银鱼仔啦，蒸嗰啲银鱼仔干咧，细个爸爸成日都会买啲喺啲中药材店， 哇，我超中意 银鱼仔干，好高钙嘅，因为佢入边有骨咧，你食埋噶嘛， 系 沙甸鱼、白饭鱼、虾皮、虾米，因为佢哋入边全部都有啲小骨头啊，虾皮。其实佢个虾壳咧，一定要食。嗰啲虾皮，你知唔知边啲虾皮？ 我知。 你我有时我嚟炒蛋啊，或者你炒完条菜就抌少少虾皮落去都好食噶嘛。嗰啲嘢好高钙。咁啊，毛豆啦，第五样、第六样嘅海带啊、紫菜啊、菜心同埋芥兰菜。 啊， 系啊，食多啲呢啲咧就可以补充多啲身体嘅钙质咯。 嗯哼， 冇错。 我觉得今日你要介绍嘅呢啲即系补钙嘅食品嘅话咧，就比较啱我胃口啲。系 啊，即系平时嗰啲我就 之前都同你讲咗甜蜜嗰集，你都开心啦。 O K， 嗰集 O K 啲啦，系啊。咁好啦，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会讲讲有一个咧家常餸。喂，呢个家常餸咧，虽则好容易整，但系亦都好容易整得唔好食。 系啦。 咁一阵间我哋翻嚟同大家讲讲啊。 好。 あなたはこの世界を生きてる今日を精一杯生きてる時に倒れそうな日もあるけど明日が見えない日もあるけどでもねあなたの目の前にはもう一つの世界があるんだそこはすべてのものが幻そこにあってそこにないだからもう苦しまなくていい悲しまなくていいあなたの体も心も存在しないその世界を逃げ道にしてもいいここからまた始めようここからまた歩き出そう幸せは 早，莎拉姐悠悠主理。 多谢大家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吓，今日我哋讲讲嘅就系补钙。头先咧，我哋分别同大家要讲咗嘅就话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做咗啲咩嘢啦，例如晒太阳啊，食啲咩嘢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嘅食物嘅话咧，系对于呢个钙质嘅吸收又会好翻啲嘅。佢又冇咁好人嘅，即系其实 Yoyo 咧成日间唔中嘅话咧，佢一定会有一啲嘢系会令到你系唔开心嘅， 提醒大家 有啲乜嘢唔好做，同埋有啲乜嘢唔好食 啊，都要噶，都要知道噶嘛，系咪啊？ 讲讲。 揞住只耳仔唔好听咩、啊、你嗱、啊，即系、有啲咩令我哋嘅钙质会容易流失咧、嗯？平时食嗰啲嘢，譬如你 BBQ 啦，烧嘢食嗰啲腌咗腌咗嗰啲肉啊， 哦、 你腌咗嗰啲肉，因为你腌制嗰啲咧，嗰啲腌料咧含有好多嗰啲磷酸盐啊，嗰、 哦、 种物质咧去令到肉质咧保持嗰啲肉汁啊， 嗯哼， 所以咧食太多咧呢啲磷酸盐嘅嘢咧就会令到我哋嘅钙质流失啊，同埋饮汽水都会，同埋食太咸嘅食物、重辣嗰啲食物咧， 对唔住，汽水其实 佢因为佢入边有都有嗰啲磷酸盐咧， 哦， 即 系 佢有。有啲成分啊，会令到嗰啲身体嘅钙质会缺少咯。 哦、 所以点解成日都话唔好饮咁多汽水？其实汽水个个都知道冇益噶啦，系咪先？但系就系都要饮咁解啫嘛。 有咁讲，有时你食某啲食物系 打 边 炉啊，烧嘢食物一定要饮汽水。 系呢两样嘢系特别想咧，跟住咁样，跟住你好舒服。 同埋有时饮完酒第二日咧。 都有嘅，系因为甜甜地嘛。 系啊， 咁总之唔好饮咁多啦。 即系啦，总之唔好饮咁多啦。咁咧饮酒多咧，都会令到钙质流失。 又有嗰种咩？ 因为饮 唔系嗰种咁 有咩 ？O K， 饮酒咧会令到我哋肝脏受损啊。 嗯， 咁咧你就系肝脏啊、肾脏嗰啲咧，如果饮得太多受损咧， 嗯， 就会影响咗我哋身体，因为个。维他命 D 咧，维生素 D 咧，系要靠肝脏同埋肾脏去制造出嚟。 嗯， 如果你伤害咗你个肝脏同肾脏咧，个身体就做唔到维他命 D 出嚟，你个钙质咪冇咯。 哦，咁即系你晒嗰啲太阳，你食几多都冇用。 系啦，因为伤一路喺开枪射个身体个肝同埋肾。即系你饮酒食烟就好似喺度猛咁开枪射你呢两个嘅。器官， 哇，好惊啊！你形容好好血腥，我都唔惊。咁又啱嘅， 系咪先？ 系啊， 系咯。 咁如果你咁讲，即系食咩都冇用啊， 系 咪？因为工厂停工，咁样你都系冇用， 所以一定要讲俾大家听，有啲咩唔好食，系啦。 好啦，咁啊，讲完未？ 讲完， 好嘢，好啦，咁啊，最紧要就煮嘢食，煮嘢食。今日呢一个咧就系高钙嘅家常餸啦，就系 白饭与煎蛋。 Oh my favorite， 由细食到大啦， 由细食到大。但系咧，我又想分享一下咧，就系话咧，我成日都会喺街市嗰度买完啲白饭鱼翻嚟之后咧，到最后尾嘅时候一煎完嘅就变咗一劈嘢， 烂晒， 一劈糊咁样。 今日有个窍门啦，话俾你听就唔会煎到咁噶啦。 好， 好啦，讲俾听众听咧，有咩材料先？嗱，如果你冇纸笔起身咧，就记得上翻去丰收。都快活人的节目重温啦，咁咧我哋材料有白饭鱼，咁你买一大碗翻嚟啦，通常你喺街市啊或者系超市嗰度都有噶啦，劈好晒。咁你鸡蛋咧，我哋用三只，鸡蛋又得，鸭蛋又得，鹅蛋都得。 哇！ 我上次喺街市见到啲鹅蛋咧，$15啊，好大只， 有咩分别啊？ 好有营养噶都， 但系出嚟嗰个味道或者系咩？ 鹅蛋都好食噶。 我真系冇谂过食鹅蛋， 好难有得买到嘅。不过 哦， 唔系成日都买鹅 蛋， 鲜嘅鹅蛋啊！ 哇，真系好大只，好恐龙蛋咁样啊！ 系 咁样鹅蛋，你都系用三只啊？ 唔系鹅蛋两只啊，一只都够噶啦。睇下你几多人食啦，同埋你中意蛋多啲定白饭鱼多啲啊？色随转变啊！ 好 ，OK， 芫茜啊，芫茜中唔中意食？ 超喜欢 芫茜葱嗰啲啦，你可以切碎佢啦，洗干净。咁唔中意嗰啲唔加啦，有啲人唔中意芫茜，唔中意葱噶嘛， 唔加咯， 系咯。咁嗱，我哋讲做法啦， 系 嗱个做法咧，听住啦噃。第一个做法就系洗干净啲白饭鱼先啦，擎干水啊，一定要擎干水。擎干水之后攞啲厨房纸或者干净嘅毛巾索干水分啦。加啲盐，加啲胡椒粉，最紧要系加多一茶匙嘅生粉，就系呢一 我谂就系呢一个窍门啦。 你有冇落啊？ 冇，同埋嘅就我有时唔，我好心急，我唔俾佢擎干水。 唉，咁啊唔得啦， 我冇擎干水。 做咩咁急啫？都要擎干水。 我知啊， 你一劈嘢咯，唔擎干， 唔怪之得啦。我有时我见到佢仲有少少，我觉得 OK 嘅，因为你煎落去嘅话，我估 你以为会煎干啲水， 我以为会煎 ，yes， 我以为会煎干啲水，但点不知佢就会变咗一劈，好似糊咁样， 烂晒咯， 烂晒啊， 条鱼烂晒咯， 系啊， 黐晒镬底咁样。 冇错，你完全讲嘅就系佢好难食嘅，会变咗。 一定要加一茶匙嘅生粉，一定要抹干水，擎干再加。索干水， 咁样佢就会唔 感受一定唔会出水啦。 哦， 系啦，咁之后咧，我哋用鸡蛋咧，发匀咗啲鸡蛋之后咧，捞埋啲白饭鱼，加埋啲盐西落就咁煎啦，大火煎，煎到佢两边金黄色就搞掂。 乜原来系咁样噶？ 系啊，你平时点煎啊？ 我系会倒咗啲鸡蛋落先，跟住再倒啲白饭鱼。 系啊， 系、啊， 反而咁样啊。 系啊，所以咪。佢哋会捞唔埋咁晒，我好唔 friend 咁，分开咯， 系咯， 系啊，咁跟住一劈咯， 煎蛋同分开整白饭鱼算啦， 早啲讲。 唔煎啊，下次你搞啦， 煎埋嚟食啦。 哇，好味啊！ 系好食啊，呢个真系好食，好高钙质啊。 嗯，咁如果我想点一啲味嘅话，其实应该系要加啲咩嘢噶？ 加啲咩啊？你想加啲醋嗰啲啊？ 是不是其实我因为我见过有人就是他会点啲点啲酱油啊定系唔知啲咩嘢 加啲辣椒酱嘅。好正好似人哋煎萝卜糕咁样加啲嗰啲 你冇食 过 咩 嗰只牌子嗰啲辣椒酱、 啊。我见到有人会系咁 好 正一块 咁 样。 有盐西啦好似煎蚝饼咁啦已经。 冇错啦。 系咪白饭鱼煎蛋。 又好似嗰啲譬如可能系。 有盐西葱。 韩国呢有时佢咪好鍾意煎嗰啲煎饼嘅。佢哋会 又 斩啲嘢嘅。我就问下你啫。 你可以你鍾意可以点。 你就 齋食 醋會 好 啲 啦， 係咪啊？ 咁齋食 齋食好味。 頭先講煎完已經 送四碗飯啦， 你落少少。 落少少 咩？都咁多啊！你落少少胡椒粉就好香咯。 你又啱，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咁今日咧我哋就好简单就整咗呢一个嘅就白饭鱼煎蛋， 高钙食谱。 冇错，咁啊可以翻嚟咧就可以食多啲啦，又平。 嗯，冇错。 唔系唔好贵啫嘛，又健康。 系啊，大人细路都啱食。 好，一于咁话，再次多谢晒悠悠，下个礼拜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当局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主要作用是识别确诊人士，并非用于追踪。当有市民核酸检测阳性，程式会转为红码，以限制他们进入部分场所，危害到他人的健康。他强调当局不会无缘无故将市民的程式转为红码。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每日有2000多至3000人确诊，部分人的家居环境适合居家隔离，当局要研究在执行隔离令的时候确保相关人士不会进入社区。他又说，确诊人士离开检疫或者隔离地点是违法，但当局在执法上遇到困难，将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是帮助当局执法。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招燕图说，本港在核酸检测方面要同时做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提到的多、快、准、易、平五个的标准是有可能，但重点是先后次序的问题。赵贤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化验商一向都能够做到24小时有结果，现在围封强检的测试亦都能够做到半日内有结果，只要是非常重要的地点可以在90分钟完成检测，但要达到快的目标价钱会较高。至于如果当局在安心出行推行好像内地的红黄绿码，赵贤图认为最重要是触发黄码的条件，如果本港确诊数字高企，出现大批黄码的市民，化验工作将会难以混检的模式进行，要考虑检测量是不是能够应付。澳门昨日新增59宗新冠核酸阳性个案，17宗在社区发现，上个月18号以来累计有1526宗，直至今早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19288人。澳门由今日起非必要的工商场所需要停止运作一星期，今早市面明显比平日冷清，在中区的新马路和横街的商业区店铺几乎全部拉起大闸，只得零星一两档食店和报纸档做生意。又在街市附近的面店老板说，今早人流明显减少，他亦打算今日清了店内存货之后就休息几日。街市、超市、药房和水电燃气电讯等可以继续营业，公共巴士只是维持有限度服务，只是接载有特许证需要通勤的人员或者说明前往就医的市民，他们搭车都需要出示绿色健康码。北韓新增1240宗發燒病例，連續5日少過2000宗，累積發燒病例4767600多宗，2200多人正係接受治療，當局未有公布新增死亡病例嘅資料。朝中社報道，北韓防疫形勢進入徹底穩定局面，各部門各單位萬無一失地維持保護防疫狀態，係進一步完善更準確鉴别恶性病毒的检测体系的时候，推进可能发生各种疾病的防疫和救治工作。

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在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面，没有伴侣孤独时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脾气，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吸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片段人间，讲钱大过天。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今日个肚不停痛，唔系因为食错嘢，而系因为太紧张。我个人一紧张就想去厕所噶啦。哎呀，点解咁紧张？因为见我女朋友阿May个爸咯。虽然咧阿May已经俾晒定心丸我食噶啦，但系咧我仍然系好紧张嘅。因为今日咧，我要同佢阿爸我讲结婚嘅事啊！ 你唔使咁紧张，其实咧，我老豆份人咧都唔系咁衰嘅，系好衰啊！因为咧，佢好视佢咯。 哎呀，我梗系知啦。其实我都唔系介意佢视佢，同埋唔介意佢块面长。 你惊咩啫？ 我系惊佢咧。开呢样开嗰样开呢样开嗰样，系咁要我俾呢样俾嗰度。哎呀，阿妹啊，你都知道我俾唔到咁多钱出嚟噶。你记唔记得两年前我第一次翻你屋企同佢见面嗰次？你记唔记得啊？吓， 秦生系咪啊？ 系啊，细伯。 No， 系 uncle。 哦，洋化啲系嘛？啊 ，uncle， 好 ，uncle， 系 uncle， 系系、嗯、 做盛行啊？ 做盛行，我 咪住，等我估下先啦、啊、我个女咁有眼光，咁有 taste， 我谂你应该一系医师 or 律师， 唔系 ，OK， 咁一定系会计师 or 建筑师啦， 唔得英文嘅 ，no 都唔系，唔系医师， 又唔系， 唔系律师，唔系会计师，唔系建筑师，系唔好意思， 系药剂师， 都唔系， 哦，起码都系教师啦啩， 唔使估啦，我搬家师 咩啊？ 搬家师 move furniture， 咁即系估你，粗人一个。有咩前途啊？ 阿爸阿爸，间公司系阿俊开噶，不过佢落埋手同啲伙计一起搬啫嘛。 系我老细嚟嘅， 咁巴闭啊嘛两个。吓，咁即系孤立啦。两个识用英文，但我孤立系点串嘅？我 孤立 孤立 点串？ 孤立 C O O L I E。 仲有咧？ 咩仲有啊？ 仲有好多串法噶。嗱， 你教我啊，咁样 C O O L Y K U L I。QULI， 哎，唔同你哋讲呢啲啦，哎，你哋简直就系咧，做老板咧，其实仲衰。 点解啊？ 赚就话好啫，蚀起上嚟上身噶。OK， 我又问你，有冇楼啊？ 暂时冇， 暂时冇，即刻冇啦。有冇车啊？ 搬屋嘅 four van 就有噶， 咁即系冇啦。你去酒店啊？有冇见过大白车会帮人拍呢个搬屋嘅 four van 啊？搬屋车啊？呢啲咁嘅车仲要又得啫？掂出啦大场面啊？掂车我呢个女啊？嗱，总之咁啦，你未买到楼，未买到车，唔好嚟见我啦，拜拜，系咁。 我知佢上次讲嗰啲嘢咧系衰啲嘅，不嬲都咁衰噶嘛。不过你唔怕、哦，你依家咧啱啱买一层楼，咪当系交代咯。你知啦，其实我阿爸咧好辛苦噶，我阿妈咧一早走咗嘛，系阿爸一手一脚凑大我嘅，所以佢咁紧张我咯。不过我又明嘅，你放心啦，佢、唔会反对我哋结婚噶、 我希望啦，我又惊到想屙屎。 哎呀，唔好啦，你有去边啊？ 坐啦，坐啦。 Uncle， 阿女斟茶。 少少手信不成敬意。 啊？饼干仲系包装，阿女 吓， 唔好斟茶， 哦， 俾两滴水佢好啦， 两滴， 两滴两滴好难斟噶喎， 俾佢滴，俾佢饮啦， 哦， 激气啊，点啊，今日有咩想问过啊？ 我 够未啊？ 我想同阿妹结婚，我想问下你意见啊 ，uncle。 买楼未啊？ 我买咗噶啦，喺深水埗区。 唔系啊嘛，你起码一系南区或者山顶啦，再唔系都铜锣湾啦。唉，我知我咁讲咧，我衰女包咧又话我屎鬼啊！ 咩无端闹你个女？ 扁嘴啊！佢成个背后 我戴住个口罩，你见到我扁嘴，好犀利啊！ 是但啦。啊！不过大家不如咁啦，开门见山讲啦。礼金方面谂住点样？ 礼金 uncle 话事啦。我做到嘅。 O、okay, K， 我最公道一口噶，50万， 五十万 咁大反应啊！ 五十万， 坐低，我计俾你睇。 哦， 我呢层楼咧10年前买嘅，而家租值大约50蚊一尺。呢度1000尺，阿女住咗10年啊。我当你俾翻50万租金，啱唔啱先？ 爸爸，我系你个女啊，你点可以突然间将我变成租客噶？ 有乜唔得啊？ 你 嗱，你再咁，我掌你个嘴噶！嘈啊！ 哇！你做咩打佢 pat 啊？你做咩打佢 pat 啊？ 佢系咁强嘅， 佢成20几岁噶啦喎！ 打 喂，你两个做咩？武侠小说啊？而家做 有个蚊啊！有 得啦、 啊， 得啦， 俾你快啲到啊！ 点解要将佢变租客啊？ 系啊， 做咩唔得啊？ 到你啦！ 嫁出去嘅女，泼出去嘅水，梗系要收翻租金啦。 咁 啊，喂，阿长面 uncle 啊，除咗礼金，你不如你一次过讲晒啦。你摆几多围啊？你要攞几多围、啊？ 摆几多围咧？呢啲又好少问题，唔好讲住。 吓， 系啊， 摆几多围小问题。 系啊， 咁咩先系大问题啊？ 听住。 买多层楼俾我揸手，楼价唔可以少过1000万。 一千万， 老豆啊，你真系叫我唔好结婚噶、 哎？听我讲，静啲，听我讲啊，阿妹，而家每个月搵20000蚊，一年一日得个七就24万。啊，如果佢唔嫁俾你，呢钱咧我有份使噶。佢再做多30年嘢，一日得个777，即系等于720万，啱唔啱啊？计埋佢升职加薪。咁咪1000万咯， 我都未点计，而家得个七，真系，哎呀，老豆啊，啊，仲边有咁多钱啊，买第二层楼喎， 咁咪储下先咯。 我哋已经储咗好多年噶啦。 喂，咁我都冇计嘅，条数系咁计噶嘛。阿俊，你话啱唔啱先？一得个777，咁咪写720万。 77，你真系77，你真系77啊！你个人真系77啊！系好啦，啱就咁啦。 阿俊，你冇嘢嘛？ 完全啱，1000啊！ 你咪傻咗啊？你边有咁多钱啊？ 你定啊？钱可以搵嘅啫。 嗱，西侄，你系先好讲啊。咁好啦，倾完啦。 咪住，第一我唔细，唔好叫我西侄。上半部分倾完啫，阿叔唔系 uncle。仲有下边未倾完，下半部分未倾完，唔系下边未倾完。 西侄 下半部分都系唔好叫我西侄咯。 咩 下半部分就系咁样嘅，嗱，你个女每个月有碌信用卡噶， 唔知道、 啊、大约碌几多钱咧？ 点知道啊？问佢啊。 有时多有时少啦，2-3万咁。 哇， 2-3万到3万啦、啊。喂，阿 May， 其实你啊人工得20000蚊嘅啫噃，你碌成30000蚊每个月，点解可以俾到卡数？边个帮你俾咧？ 我问阿爸攞。 你问阿爸攞嘅。结婚之后问边个攞啊？ 哦，梗系问你啦，仲使讲嘅？ 得啦得啦吓，好一个月30000蚊，一年3×12，36万吓。 嗯， 当佢仲有50年命，即系1800万。嗱，阿长面 uncle， 嗰啲钱咧，本来你帮佢俾噶，而家细侄帮佢俾，起码一人俾一半啩，即系1人900万啦，系嘛？咁未计信用卡啲利息，好劲噶，30几%啊，当利息100万啦，计埋咪1000万啦，啱唔啱啊？大家打平冇数，你唔争我唔争你，系咪咁啊？ 细侄，你唔系计到咁尽系嘛？细侄， 阿长面 uncle， 我本来都唔想噶，见你嗰条，你嗰条数计得咁尽，我学下你咁解啫。 细侄，算啦，女大女世界，你话点就点啦，细侄。 多谢 uncle， 啊唔系多谢阿爸，我哋结得婚咯，好嘢。 咪住。我个女自细多病， 有咩？ 成日要睇医生， 冇啊！ 飞脂日日生咁滞， 吓 啊！鼻血日日流， 你个成个生眼挑针啦！ 静啲，过啲钱，点都要悭翻10-20个啩，10-20万啦，即系。仲有我帮佢执屋煮饭，啊，请个工人都4000啦，加加埋埋1,740,180， 搞错啊！ 中礼， 冇错啊！ 不过开心都好紧要嘅，希望每天大家咧就开开心心啊，开心咧等医百病系嘛， 梗系啦。 其实如果系大家身体好嘅话，咪就系本钱咯， 冇错啦。好，希望大家每一天风骚快活，可以带嚟三小时开心心。咁今日嚟到呢个尾声啦， 好开心啊，今日， 冇错 冇错。唔听教你，明年康哥李子刚，我哋听朝10:30， 哇， 十点做乜嘢啊你？ 我点解食咗半个钟？ 我怎知道你啊？ 又去廁所？ 咁冇可能噶，平時我哋聽十 點半開始， 點解會吞半個鐘咧？ 因為十點到十點半，我係要同阿馬小強慢慢傾下偈咁樣。 我信你啊，傻啦！ 咩？我都未必同佢傾。 係啦，有冇傾？唉，真 係。咁十點咪十點咯，聽朝見。 好， 拜拜。 真的 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 Sayonara。 由于飞鹅山快线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一点至两点期间 FM 96.9 的广播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